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了。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Happy Friday， 埋嚟埋嚟开 party， 小张张坐咗喺度啦， 一齐一早食点心，觉得大家都系一家亲，我系小睿睿， 早晨， 开唔开心啊？ 好开心啊！ 我要你翻嚟，先至肯死翻嚟喎，你系咪啊？ 我仲扯住同铁闸， 系死都唔肯翻嚟，系啊。 我啊，今日啊，临天光啊，发咗个梦啊，就系梦到我今朝讲嗰个极短篇，我唔记得咗。 吓、啊，我仲啱谂住你而家会讲添。 唉，我俾我谂一谂先。 好， 我觉得就好符合你嘅人设啊。 我觉得好精彩嘅，我系咁啊谂，记住，记住，记住。 系 写低佢啊嘛， 嗰张床度啊， 咁你都可以起身写低佢噶嘛。 我唔会信自己记忆力噶，我一定第一时间写。 你有冇搞错啊？或者佢就即刻攞起嗰个手机咧录低佢啊嘛。 系，都系个方法。 我有时都系咁噶。我觉得我十点半一定 谂到。差唔多谂到。 系， 我觉得你个人设永远都系咁样啊。当大家对你个期望好高嘅时候嘅话咧，你就会功亏一篑 嘅。其实唔好 保持水准，保持翻个固有水准。 真系好难得啊！我希望对你系有希望。 因为一阵你可以谂翻你嗰个咩极短篇， 但我永远都系失望嘅。就算你谂唔到嘅话，你自己作一个 都要教，都要教。 你应承过我哋嘅，你记唔记得？ 记得。 系啊，你今个星期头嘅时候应承我哋嘅，极短篇嘅。系啊， 一阵交货吓。 你又唔使咁嘅，我唔会可怜你噶。 早上，我哋有郑秀文演一首《叮当叮当》，开始三小时嘅节目啊！节目名叫做《风骚浮人》，欢迎继续留低。晴日间温暖，要转多云同埋吹和缓嘅偏东风啊！记得啊，听日咧就可以仲有温暖嘅，但系星期日北风增强啊！其实听日已经系呢个大寒嘅咯，咁气温会显著下降。最后数天，天气进一步转冷，下个礼拜变为单位数字，大约九度左右，新界会再低几度，识得点做噶啦，着件厚衫啦吓。而家廿二度，相对湿度59%，我哋有叮当郑秀文 Sam。 三小时节目风骚浮人啦。咁呢几日咧，你谂到你嘅故仔未啊？使唔使俾少少空间？唔使啊， 唔需要。 我记得。咁呢几日咧，不停咧听到就提醒大家咧，即系香港马拉松星期日嘅选手们留意嘅天气嘅变异啦，又或者可能会落微雨，地下又可能会湿滑啦，咁、样。咁啊，好有兴趣睇啊。其实佢哋咧，如果要跑呢啲，我从来未试过啦。我唔知道你两位啊吓，即系跑之前有啲咩准备嘅咧？其中一样嘢咧。佢谂起，即系佢提及咧时候，我谂啊，哦，其实咧，我哋有时去旅行咧，都要小心呢一样嘢。你知唔知系咩咧？旅行前尽量唔好食错嘢，食错又会点咧？病到唔单止啊，有啲病好尴尬嘅，就系、是、你不停咧要揾地方 去厕所， 系啦。咁啊，呢个我以前都试过一次嘅，所以咧。带病上飞机咧系好辛苦嘅，咁佢就话啦，喺呢个跑之前嘅12个钟头食啲乜嘢，或者饮啲乜嘢咧系好重要。 嗯， 其中一样嘢咧，千祈唔好食一啲从来未试过嘅陌生嘅食物，或者出去食一啲咧生冷嘢啊，或者人哋整嘢啊，诸如此类，因为你永远唔知道咧，你食完之后咧会唔会跟住嗰12个钟头咧？是中招的。 没错啊，同埋要好好保护身体啊，唔好冷亲啊，穿多件衫啊。 咪做热身咯。 是啊， 之前要做热身。 是啊，休息够。 明白。 是啦是啦。他讲得好仔细嘅，甚至话饮水要饮几多呢，或者之前嗰晚几多点瞓呢，都系好重要。 哇，好难讲啊，咁紧张未必瞓得着啊。 哦，嗱，他就咁讲，他如果你前嗰几唔系，其实唔应该由嗰一晚开始计嘅，系应该由前几晚开始，系保持一个良好嘅睡眠。咁如果前几晚都 OK 嘅，咁或者人会紧张噶嘛，咁临去即系临比赛前嗰一日咧，如果瞓得冇咁好咧，都好啲。但如果你呢几晚都唔够瞓咧，加加埋埋咧，个人咧就会即系精神会唔够啦。咁所以咁，但系希望，但系我相信大家呢几日咧都好紧张吓，或者即系好为咗呢件事咧，就系会做好一切嘅准备。希望大家咧星期日吓。开心心跑不全程啊，咁就正啦啊！ 嗯， 好，非常好，翻嚟我哋嘅节目。嗯， 你咧， 嗯， 参加个歌唱比赛啊，系你之前紧唔紧张噶？或者你点样 settle 自己噶？你嗰时好细个就 唔紧张，系啦，因为我发觉嘅就系其实每一个人咧去对付呢一啲 紧张， 去参赛也好，或者系即系考试也好嘅话咧，其实嗰样嘢系好直接影响到你嘅表现嘅。 系啊， 咁我就越唔紧张，又或者你越放松，越唔睇胜负咧，你系越表现得好嘅。 嗯， 我自己系呢一只嘅。但系有啲人咧，佢就系会觉得系适当嘅适度嘅紧张，又或者系呢一方面嘅一啲肾上腺素咧，佢 分泌出嚟， 冇错，佢就会觉得自己发挥得最好嘅。我唔敢代表其他人咯，我自己就会系咁嘅。但系我就好衰啊，越叫自己唔紧张就越紧张。 全世界都系咁， 系啦。咁但系我真系有试过，我同自己讲嘅就系唔紧要。如果一阵间错咪由佢错咯。我反而若果我有一个咁样嘅心理准备嘅话咧，我反而系越好嘅。 嗯， 系。 系啊，好奇怪嘅。系啊，但如果我越是希望表现到自己，我越是希望不可以有错误捉得好紧的时候呢，我就会不应该讲的东西我都会讲埋啊。那些的你会不会的 我会 的、啊。其实你明明提自己的就是这个字不要读错你就读错读错那个音。 永远都是。 是会好衰。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反而在这里讲的就是说来紧星期日大家要去参赛的话、我觉得如果跑得马拉松的如果你不是真的玩玩下的话你是需要一些时间训练的。 是啊。 既然都已经训练了这么久的话心态也都很重要啊。如果你说我只是得个紧张紧张紧张的话很多时候其实跑马拉松我也都见到就是一啲嘅選手同我哋有傾過嘅，佢就話好多時候唔係同大會嘅嗰個記錄去比賽， 係 同自己嘅記錄去比賽。每一年都去嘅時候嘅話咧，你就會覺得啊，今年我係跑得好過舊年，舊年嘅話又跑得好過舊年，咁其實就已經 OK 嘅，係啊，我覺得呢樣嘢係好緊要。 我自己中學嗰陣時咧，讀書你知啦，我骨瘦如柴，即係冇人睺我，冇人望我噶啦。有年尾咧，有啲嗰啲咩唔知咩比賽，我都唔記得啦。總之有踢波啊，有踢毽啊，有呢樣。我就周圍去玩， 係咪運動會嗰啲啊？ 學校 運動 會係啊，踢毽啊，唔係運動會就喺學校搞啊。 嗯， 咁我班咧就望一望我，喂，睇冇人參加你去啦。 但你识唔识踢先啦？唔系求其踢噶喎。 其实佢哋系想叫开你， 啊、 你唔好走嚟参加我 哋嘅唱歌。同埋踢毽话你冇啦，喂你离去啦， 补一补个人数。 系啊，费事冇人。 咁我硬住头皮。 你之前踢过未噶？ 踢赢踢过，但唔系叻嗰啲啦。 明 踢 呢其实难嘅，我觉得。 唔系佢系咁样比赛嘅，佢系有条线， 好似打羽毛球咁样，三个人一组， 系啊， 系咪？应该系咁嘅，好似沙滩排球咁嘅， 系啦， 三个人或者两个人一组。 系啦，佢接唔到就 系啦，就为之唯一赢一分啦，系。 咁我硬住头皮喎，是但啦，咁去啦。哇，去到 哇，你个头皮都好硬，同埋好厚啊！ 大头皮 啊！嗰块头皮应该都 冇洗头巾， 一般嘅洗头水都应该洗唔到。 好真系咁啊！ 冇踢过，你又唔知个比赛嘅赛制系点样？哇！你乱咁嚟，你就去胡混噶咯喎！你 唔系咁系是但啦， 冇乜损失嘅。 我睇人哋踢波，自己又冇粉， 又坐喺度又 是但啦， 又系嘅， 行开去算啦。 你都话你自己成棚白骨咁样， 系咯， 着 住衫 嘅 白骨。 系啊， 真系好 害啊！即系唔好阻住啦，咁样样。 跟住点啊？ 跟住去到，咦？掂喎，对面嗰个矮我成截喎， 唔关事嘅。 唔系我咁，我心就放松咗。 你唔系打排球啊嘛？排球你就话有个拦网啫。 我知啊， 呢啲冇用嘅。 总之我放松咗啦，咁就 因为睇起睇唔起佢， 睇 唔 起佢，睇 唔起佢，碌 矮仔。 我明我明，即系对面嗰一个嗰度有一个我睇你样，知你 以后先 开枪翻， 仲要攞个手指公整一个鼻先。你明唔明啊？系啦，咁啊开始 beat 咁样。最后我真的赢了他、啊、我拿了个季军、啊。 这么犀利 是啊不知班因为真的没人参加没人抠的。是 不是你和那个矮仔 你又不要这样说 我 说输给你的那个就是今时今日如果听到你的广播 都还要自己 扣自己。 你因为那些热门的。出曬精英啦，咩咁啊？球 ，M 球啊！ 即係個矮仔都被逼嘅，可能佢都唔係好想玩嘅。 咦，都幾得意喎！其實你呢一個係咯，即係最高嘅同最矮嘅比咯。係啊，你贏咗都唔輕香啊！ 輕香， 總之贏就輕香。 細仔冇乜點贏。 你个头皮终于硬得起来啦！从此 睇少讲，我都为个班出个力噶。 为呢个 季军系啊，虽然系季军啫，系啊，但系都开心。唔知点解自己嗰次真系好开心喎！ 赢 系 好 开心， 特别系你冇谂过自己赢系嘛，但系你赢咗嘛。 咁跟住我话俾啲同学听咧，啲人半信半疑喎，你赢 唔系啩？ 佢弃权啊？我唔系。哇！ 真你好可怜啊！ 唔系佢哋好了解你， 系啊，以为佢哋弃权都搞错啊！ 即系等于我琴日睇村上春树咧，佢就话有一个咧就系极短片。佢话佢细个嘅时候咧，真系跑步咧，每逢礼拜唔知礼拜五嘅话，就会成班同学咧一齐会跑上嗰个小山坡。佢又学人哋嘅就话，哇！跑嗰啲咧全部都系啲学长啊，好靓仔嗰啲咧。 黑掹掹 嘅跑嘅时候咧，你就会见到点解会跑啊？因为咧侧边有好多女同学喺度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但系当佢跑嘅时候嘅话咧。冇人咧就唔系咁讲啦，佢就觉得村上唔好勉强，村上唔好勉强自己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当地星期四在瑞士达沃斯继续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第四日行程，朝早出席年会的世界经济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与各地政商领袖讨论全球经济碎片化所带来的挑战，并且商讨如何推动重建更互利更普惠的全球经济。他其后与世界经济论坛创办人及执行主席施雅布会面，介绍香港最新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陈茂波又参与年会两场专题讨论会，分享香港在市区重建、发展公营房屋、基建先行发展策略等方面的经验，以及在数字资产发展方面的理念和做法。他亦都与蒙古总理奥云额尔登会面，就开展合作交换意见，以及在早餐会和下午茶聚向国际金融机构和商界领袖介绍香港最新经济和金融发展情况。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瑞士达沃斯与其他经济体的贸易部长会面，促进更紧密经贸联系和深化区域合作。邱应华随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达沃斯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借机会与巴林工商部长会面，就共同关注的议题交流意见。他说巴林企业可以善用香港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进军内地市场，香港亦都积极与巴林就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进行谈判，期望相关工作能够早日完成，扩大两地的投资流动。邱应华又出席在年会期间举行的世贸组织非正式部长级工作晚宴，同一众与会部长就如何为即将在阿布扎比举行的世贸组织第十三次部长级会议拟定方案坦诚交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佳时期，对俄方来讲尤其珍贵的是习近平再次当选中国国家主席之后，在2023年3月选择俄罗斯作为首个出访国家。拉夫罗夫在总结去年外交工作的记者会上说，俄中之间建立了广泛和高水平的合作机制，双方各领域合作快速发展。他强调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有利于沟通协调双方正在进行的互利合作项目。另外，拉夫罗夫说在乌克兰问题上，西方不愿意采取考虑俄方合理关切的解决方案。他批评西方煽动怂恿乌克兰更大规模地使用远程武器袭击克里米亚，袭击俄国本土，甚至不只是煽动，而是直接向乌方提供相应武器。美国司法部就前年德州小学造成21名学生和教师死亡的枪击案发表报告，认为警方反应失败，受害者本来应该有更好的结局。司法部在报告之中批评执法人员等了超过一个钟才闯入课室，将18岁的枪手击毙，认为当出现枪击事件时，执法部门应该立即消灭目标，其他都是次要。但警方案发时一直等待，亦都因为沟通和门锁等的简单问题耽误时间。司法部长加兰认为，由于领导培训和警方的失败，33名学生和他们的3名老师被困在一个有枪手的房间里面一个多钟，執法人員就在外面，認為這件事不應該發生。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日間溫暖，稍後漸轉多雲，吹和緩偏東風。展望明天日間相當溫暖，星期日北風增強，氣溫顯著下降。隨後一兩日天氣進一步轉冷，星期二和三市區最低氣溫降至大約9度左右，新界再低幾度。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 5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447点，升55点，总成交金额335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35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11点，跌3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5.6升7仙，腾讯控股276.8跌8毫，阿里巴巴65.9跌7.5毫，友邦保险61.3升2.05仙，恒生中国企业52.38升6仙，美团70.4升6毫，南方恒生科技3.18升0.8仙，中国平安30.6系升2毫，网易141.2系升4.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3，日元148.2。瑞士法郎0.869，加元1.349，人民币7.196，英镑对美元1.271，欧元对美元1.089，澳元对美元0.658，新西兰元对美元0.611。日经平均指数报36,027点，升561点。港金报18,870元，升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24.19美元，卖出2,02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游乐场对出有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龙尾排翻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噶。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游乐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咁较早前屯门龙富路回旋处咧有坏交通灯嘅，咁而家已经系维修好啦，咁啊交通灯恢复翻正常啦，咁但系仍然影响到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而家港岛入口咧就畅通，九龙入口就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同埋西隧嘅交通咧就正常。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西环嘅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咧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啦，近住嘉安街。喺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车多，龙尾排到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830， 追光者， 遇见你就是光的指引。罗云熙、吴善、领衔主演。 随住丁丁丁创作的漫画火遍全网，收获无数粉丝的同时，亦都吸引了恶意抨击和妒忌他的黑粉。有人故意冒充粉丝搞事，而这个人竟然是他识的人，他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国剧830，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我是欧瑞强，由2024年8月25日起，60岁或以上的香港居民，包括合资格残疾人士，必须使用乐游卡，先可以享用到2元搭车优惠。仲未有乐游卡的就快啲申请啦！未满60岁的合资格残疾人士就唔使换卡。详情睇乐游卡网页或打3147-1388查询。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喺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知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放松快活人。 好啦，继续我哋节目，咁一阵间11点之后就校长同你玩游戏嘅。今日咧睇咗讨论区一篇美国嘅新闻咧，我觉得而家啲童年或者而家啲小朋友过嘅生活啦，拥有嘢真系好唔同啊！咁就话有一个7岁嘅小妹妹咧，已经咧系一个网上走红咗嘅健身达人，但系佢得7岁啫，你谂下。嗱，第一佢话佢由2岁开始咧，已经好喜欢健身啦。健身意思唔系即系就咁跳 aerobic 啊，即系嗰啲咁样，系真系有腹肌啊。又玩到有肌肉啊，嗰啲咁样，而且咧就佢经常咧就自己咧会拍片啦，同埋识得自己化妆，讲嘅都系7岁啫。即系呢个网上嘅文化或者即系而家嗰个叫做小朋友个早熟程度，有时都几即系几得人惊，几快嘅。即系个7岁嘅人已经系自己拍片啊，又玩健身啊，又有几多万嘅 fans 啊咁样。细个嘅时候我哋真系从来冇谂过吓，你嘅童年有冇谂过呢啲咁样嘅？即系我哋玩嘅都只系好 basic 嘅，咩都冇，系啊，但一样系过得好开心。 系啊， 咁即系唔同嘅年代带嚟唔同嘅东西。有冇令你谂起啲咩？即系我反而觉得咧， 冇啊， 系咪 童年嘅嘢我唔再记起 啦。嗱，我哋会觉得就系、是、如果你今时今日嘅系今年嘅2024年啦，你一个7岁嘅细路仔，你会做啲咩？ 你做啲咩？即系如果拥有而家我哋咁多呢啲咁嘅嘢，系啊， 系啊， 你会为自己打造啲乜嘢？ 我啊， 系啊，即系你要做一个 YouTuber 咁样，咁你会做啲乜嘢？ 系咪正人君子 YouTuber 先？ 唔需要正人君子，你唔觉得就系而家你无无聊聊接暗疮，你都好多人睇嘅咩？ 系啊， 你真系冇得好讲。 我谂到啦， 撞板 瘦仔练养成记。即系一个好瘦嘅人，点样样一步一步咁样样去成长？ 你 系、 啊， 因 为佢好瘦，佢瘦噶， 佢好瘦噶。 即系你话佢系7岁嗰阵啊，7岁嗰阵未有个肚腩嘅。 七岁嗰时，我系骨 即系如果你2024年系你当年嘅7岁， 系 嘛？咁你而家就回到未来啊？咁 冇错，如何练成？ 哦，如何练成到大只？ 大隻仔 咁樣哦 ，OK， 係啊， 好差呢個。 咁我係屬於差嘅，我唔能夠超越你。 谷底達人係嘛？ 你唔需要超越我，你淨係同自己比較，你可唔可以俾多啲啲咁樣？ 但我 七歲啫，7歲啫，你想點啊？ 你睇下人哋而家7歲， 係知道， 而家7歲真係已經咩啦？ 但 係 真係冇人翻翻去七歲嗰個年代去諗啊！ 我覺得而家啲細路咧。唔知系咪因为真系所有嘅嘢都得来太容易啊，系咪啊？而且亦都好普遍上嘅就系、是、嗱，当然亦都有见到嘅有啲嘅就 系 20零岁，你问佢你想做乜，佢都唔知自己做乜嘢嘅， 唔知自己做咩 系啦。但系你反而越细个嘅话咧，好似嘅就系对于呢样嘢好似冇乜恐惧啊，所以佢就话咩都最后做咯，失败咪失败咯，系咪 啊？ 嗰时候我的志愿都系好细个就写噶啦嘛，到第时大个嘅时候你就觉得做唔到， 系啊，一定系， 都系现实啲嘅时候。啱啱啊， 系啊系啊，七岁我会咁样样咯。 阿小姐，如果你今7岁，你会拍，你会做啲乜嘢？你系咪都好似以前好中意唱歌，将呢样嘢变成你嘅日常噶？ 如果我自己系2024年，我仲系7岁啊，我会想做咩 YouTuber？ 我好难谂，我嗰时候7岁，我真系唔系好记得我自己做咗啲咩。 系咯， 但系自细到大都系成日会俾人哋叫出嚟，朗诵啊，表演啊，细细个你已经嘅就是会俾啲老师上众，跟住你去代表学校去参加嗰啲咩校际音乐节啊，咁又真嘅。 你嗰阵时系咪好标青噶？即系眼睛碌碌咁啊？ 样唔系， 哦都唔系。 但系讲嘢，我谂个表达能力啊，嗰啲应该都 OK 嘅。 哦，咁啊，老师派你出去最安心噶啦。 系啊， 可以咁讲， 起码唔会 咁讲， 唔会输，有机会赢。咁已經夠㗎喇。 同埋會賦予一啲重任囉。即係例如我記得啦，即係有一年我哋要參加一個嘅歌唱比賽。咁佢就直頭係新曲新詞喎。即係自己作咗首新嘅歌，跟住作咗首新嘅詞去參加有某一個嘅就係歌唱比賽。有啲係舊曲新詞嘅。咁但係呢，嘩，即係你會感覺上你會覺得就嘩，同嗰啲就好勁嗰啲名校冚喎。咁梗係要出啲矛招啦。 但係呢啲有矛招咩？ 一定有嘅。 唔系，即系所谓矛招，即系其实要出啲招数啊，就唔系我净系唱歌啵咁就算啦。 即系你可能要整两下揈下。 系啊，咁跟住咧，我觉得老师就安排得好好，因为咧佢就要一个男同学同埋要一个女同学，就要学习吹手风琴。手风琴就乜嘢咧？你攞住呢系个琴嚟嘅，你又要吹嘅，吹啲气落去嘅，嘟嘟嘟嘟嘟嘟喺度弹嘅， 有啲管嘅。 有时你会喺尖沙咀度见到有一啲 明啊， 系啦，嗰啲同啲朋友都会用咁样嘅方式嚟去唱歌同埋去下钱嘅。即係嗰隻，咁跟住咧，佢就派咗我啦，同埋另外有一個嘅就係男校長嚟啊，即係佢對住校嗰啲咩唔係 校友， 唔係校 花校草， 唔係 畢業生，即係舊生 校車。 OK， 由佢啦。咁總之嘅就係佢係叻嘅，咁跟住咧就係揾咗我啦。咁跟住咧就兩個代表住就係、是、當喺中間 chorus 個位嘅時候嘅話咧，有一段咧係要我嚟彈噶。 嗯， 你明唔明啊？ 係 啊， 贏啦！ 咁你咪特別啲咯，即係唔係淨係齋唱啊嘛？ 啊，我中意呢啲創意， 我真係覺得幾好噶。到最後尾嘅時候，我攞第三啊！ 哇，唔錯啊，幾好！ 你同我都係攞季軍嘅喎， 你踢耳都 話好勁啊！嗰陣時候你講 係啊，唔係 我記得嗰個邊個佢係班長，係啦，係一個男班長，係啦，就楞住我咁樣兩個啫，劈金童玉女咁樣，係啦，去到 chorus 嘅時候。惊到不得了，我同你讲，你唔可以唱 啊！我知啊，好紧张。 吹完之后嘅话，你仲要唱喎、 啊。哇，你好， 你要唱又要吹，我好记得嗰次嘅。 而家仲记唔记得点吹？ 到最后尾嘅时候咧，就攞第三咧，哇！之后最开心到飞起， 即系交晒功课啦，第三、 啊。因为你对于嗰阵时候我哋学校嚟讲嘅话，你真系好大阵仗嘅，因为、嗯、哇要所有嘅，又仲要练得好紧要啦。 系咪去大会堂比赛、啊？ 大会堂 啊，一定系大会堂噶啦，中环啊。 第一次，仲要搭咁远车，又 搭船，搭车 又唔使搭船，即系总之你要搭好耐车，跟住去到大会堂嗰阵，哇，净系喺企喺大会堂门口咋， 张相啦， 你代表学校、啊、 已经好开心， 系啦， 系啊，应该仲要扎两条辫噶啦， 系啊， 用条红色嘅纸带绑住噶啦， 我冇办法可以长头发嘅，以前屋企一定要短头发嘅，系啦，要剪下平装嘅，我爷爷最中意，咁所以我就要剪到好短嘅，咁啊，但系个问题系即系。我就会觉得他们已经知道，你细细个的时候他已经会知道的、啊、其实委以少少的重任给这个女仔、嗯、她不会很脱脚的。是的、嗯、因为我记得那段时候就是这么吹是这么练是这么吹是这么练，其实一段而已。 嗯、 是啊，但是他就 好 紧张、啊、因为你不可以衰 的。不是啊，很肉酸 的。但是他唱得很好，但是衰得嘟嘟嘟。 我估计你会立刻喊添。 我会退学咯。 搬走埋，搬去对面咯。 但我谂最大压力系压力就系话咧，你练嗰阵冇事，系最惊你现场嗰下，佢嗰日嗰次先最重要。 突然间打个黑黐咁，你死唔死啊？ 咪咯，所以就系、是、如果你咁讲法嘅话，真系要做一个 YouTuber， 我谂我都会同呢啲有关。 唱歌 系啊，唱歌啊，嗯、朗诵啊，即系嗰啲啦。我谂相信其实如果即系以前系有呢个 terms 嘅话，我都系文青嚟嘅。 诶，睇得出应该系。 好，非常好， 各位小朋友继续努力啊！It's been a long time since you left me. I didn't mean to make you cry. I didn't mean to disappoint you.Didn't mean to tell you lies. And after all that we have been through, won't you let me tell you why? One more try. I didn't know how much I loved you. One more try. Let me put my arms around you.Living all these lonely nights without you. Oh baby, can we give it one more try? It's been a long time since I kissed you. It always used to feel so good. And if you knew how much I missed you,You'd forgive me if you could. now that we have found each other, can't we give it one more try? One more try. I didn't know how much I loved you. One more try. Let me put my arms around you. Living all these lonely nights without you. Oh baby, can we give it one more try? And after all that we have been through, won't you let me tell you why? And now that we have found each other, can't we give it one more try? One more try. I didn't know how much I loved you. One more try. Let me put my arms around you. Living all these lonely nights without you. Oh baby, can we give it one more try? Oh girl, you know I love you. I just want you to know my love I'll always treasure. So please, just don't let me go. 渡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人生只有回不去的过去，没有过不去的当下。事情不能够想太多，想太多个心就乱。人不能够看得太清，看得太清你的心就会凉。情感不能够陷得太深，陷得太深个心就会痛。人活一世，想得开就是幸福，想不开就会痛苦。人的起心动念都是一种的因，而家所受的都是果。生活是自己的，不要为难自己，为不值得的人耗费自己的精力。好多心的牢笼都是自己给自己的，不理世界对你怎样，都应该一如既往这样有自信、勇敢、温柔、坚定。喜欢自己比喜欢这个世界更加重要。请好好生活，离开那些令你不快乐的人和事物。人生一世，不执着于人和事，不纠结于心，不在乎自己在人家眼中的定位。冇必要去怨、去恨、去争，坦然面对一切，在人群之中自由芬芳，在人世之间独善其身。懂得沉默、懂得放弃的我们，不是因为见识少，而是因为阅历懂得太多。人会因为不识而散，心会因为不真而亮。眼睛之所以会流泪，因为眼睛代表嘴巴。所有讲不出的悲伤和委屈，一言难尽，都流在眼里。以下的建议请好好抄低。第一，停止活在他人眼里。人生是自己的，和其他人无关，无必总是在意人家的眼光和评论。第二，虽有遗憾，不再后悔。任何事情尽心尽力就好了，即使最后结果不如人愿，尽是遗憾，但不要后悔。第三，停止完美主义，任何嘢做咗先讲，先完成再完美，唔完成何必再谈完美呢？停止纠结，与其纠结于过往嘅得与失，不如停止再去想，以免错过本来应该享受嘅当下。第五，停止设限，任何事情嘅发生必有解决的方法，如果经验不足以解决，需要跳脱原有的思维，不要再设限，才有更多的可能。人的生活本来不苦，苦的是欲望太多，心本来不累，累的是放不下的实在太多了。犹如人生 只有回不去的过去，没有过不去的当下。送给大家，希望每一天拥有快乐的人生。 旧梦不需记，逝去种种昨日经已死，从前人渺随梦境失掉，莫忆风里泪流怨别离。旧事也不需记，事过境迁以后不再提起，从前情爱何用多等待，万千恩怨让我尽还你。只求人生漫漫长路，自寻路向天际纷飞，后日与君倘有未了缘，始终都会海角重遇你。一次旧梦不需记，亦不必苦与悲，原来今天里让我尽还你。 声嘶连连，香港电台全力支持中外顶级足球大师齐集香港，奥运大师队力拼史高斯传奇队，历代球坛英雄同场献技，盛况空前。世界足球传奇杯2024，一月二十号星期六下午3:40，港台电视32，下午3:55。香港电台第二台独家现场直播。 如果要讲一句说话形容风骚快活人，你会点讲啊？ 我是拜仁仔阮仲仁。El programa es estupendo。我讲嘅系西班牙话。 我是瑞瑞，逢寿开乐然敲敲摊啊！我讲嘅系客家话。 我是马小强，风骚快活人。好难听啊！ 吓、啊，你讲乜嘢啊？ 我讲嘅系反话。 我是梁继昌，风骚快活人，好好听啊！我讲的梗是真话啦。 梁继昌、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风骚快活人咧，翻嚟咧，就有啲就校长啦。 哇， 你记唔记得你争我哋乜嘢？ 一个极端片。 你唔好以为我唔会追你。 你唔好以为我渣渣弟弟，我话俾你听，你以为我就冇。 有今日我由而家开始我就唔会提你。若果佢就系总之佢就系今日之内我你唔还嘅话，你小心你要加倍奉还。 下次俾两个。 O K， 得收打。 好啦，十一点啦，听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Hello， 我是 Albert Lang 欧瑞强，我相信大家呢都是风骚快活人的拥趸啦，我都是啊，我听了好耐㗎啦。点样先至可以做个快活人呢？其实千祈唔好误解呢，快活就是活得好快，是好快咁样生活。因为做事呢如果好急好逼促呢，欲速不达啊，有时做嘢太忙，尤其我哋香港人呢步伐实在太快啦。放松啲，放慢啲。调翻转做个慢活人咧，你自然就会生活快乐噶啦。做个快活人啦，仲有哦，每逢朝头早十点至到一点嘅风骚快活人，我梗系支持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星期五去到第二个钟头噶啦，记住电话号码就系18723881872388，靓妈准备接你嘅电话，准备十二点半点唱时间。欢迎我哋今日嘅嘉宾，港青基顺书院卢宇敏校长，卢校长你好， 卢校长 早晨。 早上早上， 卢校长今日好有型啊！ 系啊，佢都要着校服嘅。 卢校长要校服嘅咩？便服日啊嘛，系咪啊？ 系啦， 系啊。校长都唔使着校服嘅咧， 系咪？其实系学校一个特别嘅安排嚟噶，校长。 其实咧就系我哋每逢星期五咧，我哋就会所有嘅同事啦都可以选择着呢一个便服日嘅。 哇！ 就系同事啫，就唔系学生。因为咧，我哋都希望鼓励啲同事咧啊，可以今日放咗工之后咧，都去做多啲运动。 系。平时佢哋唔系着便服嘅咩？ 啊，平時咧就要比較 正裝啲，即係可能咧，如果係女教師要穿一條裙咁樣係嘛？ 啊，咁又唔一定要穿裙 嘅。而家啲老師，我細個女老師要穿裙㗎。 係啊，真係㗎， 我都聽講過。 係啊， 冇錯，好似好遠咁喎。 同埋啲老師係穿西裝㗎，打曬呔㗎。 咁我哋都尊重翻，有一種總之荒無正裝就 OK 啦， 非常好啊。所以今日你係見到嘅就係特別。有呢、這、一個真係一陣間會去打羽毛球啊，或者會行山嘅咁嘅感覺啊， 好 sporty 啊， 牛仔褲， 係啊，好有型啊，都唔似校長，其實佢係咪？ 我係冇鞋， 其實係咪唔係校長 嚟㗎？冇查身份證，冇查身份證。 校長今日啲題目深唔深㗎？想問下。好似頭先我哋問咗咩都有嘅喎，係咪？天文地理喎，咩都有 嘅。應該又唔係太深嘅，係啦 ，OK 嘅， 係。但學生都有嘢問你嘅喎。咁你準備答學生嘅問題未啊？ 啊，準備好啦，希望唔會太深啦。 好，咁第一題嘅話咧，就係由小張張發問。 好，第一題咯噃，揾工跳槽，啲人而家現代經常都咁講嘅啦，係咪？跳槽代表咩啊，校長？ 跳槽即係由 轉公司啦，係咪？可以咁話啦嚇。不過喺中國古代，跳槽兩個字唔係代表轉公司。四個答案，聽住咯。第一，啲馬匹出售之後過檔俾另外一個主人，即係運過去叫跳槽啦。第二，形容爱情上一啲贪心厌旧，啲男女另觅新欢。哇，你最近跳槽喎。第三，由一个老师嘅门下拜去另一个老师嘅门下，因为以前嗰啲叫咩跟老师好严格嘅，有拜师啊，有即係好多嘅嘢㗎。咁由一个老师嘅门下去到另一个老师门下呢，叫跳槽。第四，喺市集上面商人交换货物，譬如我一啲布匹，我同你交换一啲食物，类似咁啦，咁呢叫跳槽。而家現代叫 trade in 啊，即係貨物換貨物，可能補錢啊，或者唔使補都唔定嘅。四個答案，邊個先係真正嘅呢？ 好，篩選法。 啊， 校長先，點睇？ 有冇心得？ 我就會篩選咗第二個先。 嗯， 愛 情侶係啦。 點解咧？ 我都覺得係，因為呢一個睇落去，去到今時今日嘅演繹咧，就好似相差比較遠，係啦。咁我諗我會傾向揀 C， 即係由一個老師門下拜去另一個老師門下， 係啦， 就為之跳槽啦。 兩位同學， 我揀 D， 我揀馬匹啊。 即係第一個， 因為你係咪跳槽？ 係啊， 馬槽喎、 啊，咪咯， 你以前係咁㗎。 哎呀， 即系你过第二个马槽，唔系崩咗你。 嗱，我话俾你听， 校长知唔知俾佢崩咗啊？ 校长，呢啲算唔算欺凌啊？ 算， 佢仲笑，仲笑， 算。咁应唔应该？应该，应该，应该， 唔算嘅，唔算嘅，讲笑啫嘛。只要你大方，唔好笑话哦。咁我分我咯。好，我拣 D。 好， 我拣马匹。 系啦，唔知点解，总之我拣 D， 即系有 A 啦，有 C 啦，有 D 啦，咁样嘅。 嗯。 喂，等阵先。 A、C、D。 转工而家又跳槽，即系由 A 去到 B 啦。咁样。 可能未必嘅关系 嘅。A 同 C 都有似啊。 系啊，其实我觉得 A 同 C 都好似 啊， 都五十五十，但 A 又好似太过 直接咯， 直接简单少少，所以 用嗰个心跳。 咁、我跟校长， 唔好唔好，你可以坚持自己嘅意见嘅。 唔系啊，你坚持啦、啊， 冇乜定力噶、啊、啦，校长。 唔好，你坚持可能会赢噶。 你冇理我。 好，你跟校长系咪？ 系我跟校长。 Okay, 好啊，即系两 C 一啲， 两 C 两 C 一啲， 佢笑得好衰，我都系 A 啦。都系 A， 冇啦，你两次一啲啦。 A 好啦， 点啊？ 最后答案 有冇啱？两次一啲，即系 C D 个样好似系 A 喎。 到底点啊？我混淆，而家到底 校长系 我拣咗 C 就系， 其实系你咋 ？A 你 A， 我只 A C D。 O K A C D 有冇人啱？ 冇人啱，系爱情啊！男女另觅新欢叫跳槽嘅以前， 我最憎呢啲嘢。 其实。 心里的发展，你的憧憬太顺利兑现，无奈你害怕得退后一点。如果你知，其实心中想法能体现。如果想某天可看见，有天可看见，而你却站着别过年。当配合时。凡一世，为何让你的青春一再消逝？枯萎付出一切，捉紧美丽，好光阴不要枉费。伤过你的不快记忆牵制着你，别教美好远离，然后空手老死，麻木活着太可悲。伤到撤离，你一生由你救起。为何平凡一世？为何让你的青春一再消逝？枯萎付出一切，捉紧美丽，可解决问题。无人平凡一世，无人在世间不需经过高低，认错方。正轨，可欣赏广阔天际，在怀中看天空，内用心感应，看天空并清晰。这天有天带领，明这天空倾听，曾经心声。来年谁能估计，何妨最最好一刻释放心。 电话号码18723888，靓麦而家等紧你嘅电话，准备登记做一日点唱嘅。好啦，你又知唔知小睿睿？ 好啦。要问大家嘅呢一条问题嘅话咧，就系、是、嗱，好多时候咧就话哇，蟹好嘢啊吓，嫁到个金龟婿，高贵嘅女婿咧，我哋称之为金龟婿。 系 咁啊，究竟点解咧？有四个选项俾你拣嘅。A 比喻婚姻要长久啊，因为龟咧就系、是、比喻咧长寿嘅，所以金龟嘅话就更加不得了啦。而 B 就是有钱人咧先至可以佩戴咧就系龟形嘅饰物嘅，即系如果你嫁个金龟，即系寓意嘅就系你嫁嗰个人好有钱。咁而 C 就系龟嘅繁殖力非常之强，大家有睇过噶啦，即系佢哋咪会上去嘅就系嗰个沙滩嗰度，跟住咧就会挖个窿之后，跟住咧会生，跟住咪好多啲龟仔爬爬爬爬出去嘅。咁啊寓意住咧就系话繁衍后代啊，咁就好多啦，即系生力。强啦吓，咁而 D 就系好意头嘅说话嚟嘅，即系其实话意思嘅就话又有金又富贵，叫下叫下就叫做金龟啦。A、B、C、D 四个选项究竟系边一个呢？ 我觉得太迂腐啊，我唔想答啊。 好啊，咁你 唔好答咯。我哋校长，我哋 呢啲系咪叫 bully 同学啊？ 呢个放屁，呢个叫放屁。 咁啊，我会选择 A 嘅， 系 啦，就长长久久，因为我点解会拣呢一个呢？因为龟都系一个比较长寿嘅动物啦，咁、啊，金已经代表已经好富有啦，咁、富有长寿，咁我估呢一个希望啱啦。 我想问 B 系咩话 ？Sorry。 B 就是有钱人才能够佩戴到的就是龟形的饰物、所以呢就金龟的意思就是说你嫁到那个人很有钱。 我选这个虽然迂腐但不要 紧。我选 C 啦，繁衍力啦， 是不是繁衍力？是不 是、okay、 有没有人对啊？ 是有人对的， 肯定 正确的答案就是迂腐那个人是对的。有得解的、原来呢在以前来讲的话呢，是五品以上的官员呢会佩戴的就是鱼的一些食物的、作为呢就是官员服饰上面一个配饰来的、品级不同的话呢他们的材质也都不同的。如果你说要佩戴的话呢，就是庶官呢就以为呢就是用铜、如果呢就是亲王的话是以金的、如果你是佩戴金龟的话呢，是要亲王或者是三品以上的官员他们才能够佩戴的。所以若果你说嫁个金龟婿的金龟的话、当然就是高贵到不得了的意思啦。 犀利犀利，有掌声知识了、 明白。好， 非常好， 你见到本官仲不下跪。 我见到你非常之藐视小女子。 你什么官？ 但是没办法，因为你真的答案了，所以小女子甘拜下风。 平身， 好惊咧！ 唔惊， 大家对你咁好。 好，三位有冇听过《瞒天过海》？ 有。 呢、這个故事咧就系阿薛仁贵啊，帮阿唐太宗咧引领呢个300,000大军去打呢个高丽。瞒天过海，咁即系话咧，因为阿唐太宗有啲原因咧，佢唔敢坐船嘅。 我知道，因为佢冇带活络油。呢个系咪其中一个选 项 ？O K， 系 A 冇带油 ，A B 佢晕船流 ，C 惊唐太祖鬼食海鲜， 听唔到啊！第三 挂住食海 鲜，哦， 系啊 ，D 好唔正经嘅校长， 抑郁 扣佢分咧。 E 就是佢肚痛， 呢、這个系真噶， 真系啊， 已经系拣紧噶啦， 系啊，拣紧噶啦， 我特登为你加插 A 啊 ，A 个临时加插之外，其他系真，你由 A 讲多次啊， 我 A， 你分散晒我注意力，我完全 听唔到。重复个问题一次， 系 啊， 啊，我完全唔知道你问乜。 OK OK， 问题 嘅、你明唔明啊？ 唔系嗱， 我以为你走嚟熟啊，即系再讲紧啊。 唔系，讲 多次。 瞒天过海就系、你形容咧，阿薛仁贵咧点样帮阿唐太宗过咗个海。因为咧，佢有啲原因咧，唐太宗咧就好怕水嘅，系、啦。但系佢要打仗，佢要带300,000大军去高丽嗰度打仗，系啦。 韩国 系 Korea， 好啦， 咁就咪打 A 紧谂水。 佢 你冇带回来。 你唔好撩我玩啦，一阵间又要再问多次。 冇带油。 油A 拣 B。呢个运船。C 即系点解佢惊过海啊嘛？ 系啊系啊，咁、啊、所以要瞒住佢过海，你明唔明啊？ 瞒啊，我知啊，明啊，即系其实而家唔系过海嘅， 系 乜嘢叫过到去嗰只？我 过过海， 知道知道， 呢个就叫瞒天过海啦。咁但系点解佢拍水咧？又讲一次 A 佢冇带油 ，B 晕船咯， 晕船 C 惊佢挂住食海鲜。耽误时间啲，然后惊阿阿唐丽宗咧见到啲水咧抑郁，最后答案就系佢肚痛啊，佢嗰度个肚唔舒服，惊佢拉肚子喺个船。 拉肚子照海得噶， 唔喺个船度唔方便啊嘛，咁佢系皇帝啊嘛，始终系 校长系咩灵感啊？ 你呢条问题会唔会好冇营养 啊？诶、 佢一 系了解中国文化。 我上次闹嗰个唔知咩大咩鼻啊，大耳仔啊，定唔知咩大耳仔。 嗱，校長，你 因為呢個有好多可能性啊， 係 校長，我都可以 cancel， 又 cancel， 你可以為咗 cancel 取消佢喎。 嗱，校長，如果你覺得我呢個題目真係唔夠養分，你可以話 cancel。 咁又冇，呢個都係一個好好嘅問題嚟 嘅。聽到未啊？ 咁你會揀邊個？ 但係呢個答案咧，真係有好多可能性嘅，我都會選，我會選擇 B 啦。 B 系 佢系 运 船， 佢运船咯。 我揀抑郁啦，佢揀冇带油。我揀抑郁啦，睇到个海抑郁啦。得咪咩啊？ 带油一定冇事。 答案就系，梗系校长啱啦，就系唐太宗运船，佢惊运船。 多谢。 咁有运船院噶嘛？ 系啊。 好啦，翻嚟由校长问问题咯，留意留意。 为何平静到最后也会颤抖？为何华丽到最后也会变丑？恨时间不会退后，但回忆多么深厚，岁月流过了不可补救。与你分开之前未能够顺着那感受，随缘的放手，当伤害扩大到难接受，尚有些事情在追究。与我分开之前还像朋友，或是预备暗中与别人邂逅，在各自各时光中搏斗。原来睡累到最后也会仰首，原来承诺到最后也会失守，任时间掌控宇宙，或回忆根本虚构，岁月埋葬了不可拥有。与你分开之时，只能够顺着那感受，随缘的放手，当伤害扩大到难接受，尚有些事情要怀旧。与我分开之时还像朋友，或是现在已经与别人邂逅，在各自各时光中互奋斗，尽守战胜了光阴再聚首，爱是福爱是仇，分开之后定能够顺着那生命无常中放手，当思念继续循环永久，让往事被时间蒸留。如我分开之后还是朋友，慢慢学习爱恋这多元宇宙。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垃圾征费4月1日起实施。稻苗飲食專業學會榮譽會長黃傑龍表示，這個政策是透過經濟誘因減費，收費當然不會受歡迎，但是有關討論已經達10年，飲食業界亦都爭取到廚餘回收不收費，但是要將垃圾和廚餘分類需要額外人手處理，估計很多食肆不會這樣做，最終或將垃圾和廚餘一起棄置。黄杰龙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集团旗下50多间食肆已经尽量做好回收，将厨余分类。预料新措施之下，每年要支付300万元购买指定袋，亦都未计算收垃圾的承办商会不会加价。他又话，政府接受商场参与计划，会安排承办商收集厨余送去小蚝湾的有机资源回收中心。但是集团食肆位于的商场有40%未有厨余回收配套。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葵涌东区议员周杰莹表示，居民对垃圾征费认知不足，仍然有不清晰的地方，劏房户亦都不清楚业主会怎样处理垃圾费。有单栋唐楼的住户反映，管理费因垃圾征费而上调，他希望政府多作解說，環保署官員能夠落區向居民解釋。環保協進會總幹事邱榮光表示，近期回收量大增，剛剛過去的星期日單是回收紙張已經是平時的2倍多。他又說，協進會2021年在一個大屋邨和5個小屋邨進行回收先導計劃，每幾座會放置一部回收機，包括收集廚餘，反應不錯，收集之後運到有機資源中心。因為疫情一度停辦的省港杯足球賽將會在今個月底復辦。第42屆省港杯，港隊以先主後客的方式作賽，第一回合將會在今個月31日晚上8時在旺角大球場舉行，第二回合在2月7日晚上7時30移師越秀山體育場舉行。广东省代表队已经选出30人的大军名单，以中超球会梅州客家为班底，再因应个别位置需要加入其他球会的广东球员。至于力争3连霸的港队，在今个月初公布的初选名单，阵容以杭州亚运班底球员为骨干。过往41届赛事，广东队一共24次捧杯，港队就17次夺冠。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温暖，稍后渐转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日间相当温暖，星期日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随后一两日天气进一步转冷，星期二和三市区最低气温降至大约9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366点，跌25点，总成交金额447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32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14点，跌3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盈富基金15.51跌2仙，腾讯控股274.2跌3.4，恒生中国企业52.1跌2.2。阿里巴巴65.65跌1蚊，友邦保险61.15升1.9，美团69.9升1毫，南方恒生科技3.96系跌1.4，中国平安30.25跌1.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2，日元148.23，瑞士法郎0.868，加元1.349，人民币7.196。 英镑对美元 1.271， 欧元对美元 1.089， 澳元对美元 0.65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11。 日经平均指数报35,959点，升493点，港金报18,860元，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22.27美元，卖出202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 N 同你睇翻出面最新交通情况，咁先跟进翻。较早前东九龙走廊去观塘近住学园街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咁现时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而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墟游乐场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龙尾系去到元朗公路近洪天路。隧道情况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畅顺。路面情况，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稍为车多，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高速落斜或者转弯好容易发生危险，应该要注意行车速度，适当使用刹车掣以控制车速，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0日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 由白宇饰演嘅男主角白术，上海同山医院心脏外科医生，才华洋溢但致命不凡，院长为要磨练佢，将佢调派到急诊科，不禁被大材小用嘅白术遇上强势嘅女主角萧燕医生，又会擦出啲咩火花呢？ 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星期一至五晚9点半， 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 港台电视30日。 点样开视像通话同孙仔倾偈噶？ 等我教你啊！ 大厦停水、啊， 我哋去帮你攞水。 乜就嚟打风啦咩？ 系啊，记得做好防风措施、啊。全港18区关爱队已经成立，凝聚社区资源同力量，向社区传送关怀，帮助处理突发事故，并将重要资讯带俾市民。凝聚资源，关爱社区，上民政事务总署网页了解多啲啦。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11点就发噶，提提你电话号码就系18723888，想一12点半点唱就打嚟啦。今日我哋而家落嚟嘅半小时就会交俾港青基信书院卢宇敏校长。 卢校长你好， 你好啊，你好啊。 有冇 tips 噶校长？ 有嘅，有需要嘅时候会分享啲 tips 俾大家。 好多谢。 正啊！ 好，咁我准备第一条嘅问题啦。 咩题？咩题？ 系啦，第一条嘅问题咧就同中国国旗咧系有关嘅。咁我想请问啦，嗱，如果升中国国旗嘅时候咧，其实要升到几高咧？咁我有四个 options 嘅。第一就系 A 28.1 ，B 28.2 ，C 28.3 ，D 28.4。咁你会拣边个咧？ Tips, 我想问的就是其实为什么要有个、 指定的高度， 是的，它是有一个的历史原因在这里的。历史原因呢， 是的。你等我抛个书包先。 好啊好啊。 不要啦。 你可以讲一讲。 你包身都衰的。 听一下听 一下。我掟你啊。 是是是。阿博士怎么样？ 因为咧，那首国歌咧，就如果我冇记错，就47秒。 嗯， 咁拉上去咧就要19下嘅， 即係17-19下。 啱啱啱，有講過嘅，因為有一次有個校長有問， 係啊，我就記得有一次有個校長問過。 咁不過佢， 誒你繼續 咧，除 係啊，我想除翻去啊。 系咪咁样计啊？ 佢仲有啱啱去到个顶。 头先嘅知识系正确嘅，但系咧就同呢一题咧，就可能就个关 系 咧就远咗少少。 好隐晦啊，校长。 校长，你呢头赞我，嗰头又踩我一脚。 呢个一啖砂糖。 唔系啊，佢应该赞嘅就赞，系咪？但系同呢一个完全无关。 同头先嗰个就唔系有太大嘅关系嘅。 即系同国歌嘅唱。 但系咧，同两个重要嘅日子咧系有关系，因为呢两个重要日子相差咧，就系呢一个答案啦。 对唔住，咩话相咩相差？ 两个重要日子嘅相差就系呢一个答案。 应该系国庆 28.1系嘛？ 哦，你拣咗 唔系？首先个系咪28.1？即系嗰四个都系28.1， 28.1至到28.4，可能你其中拣一个系啦。 两个重要嘅日子啊。 应该都同我哋嘅中国历史系有关系嘅。 呢啲咪有养分咯，我哋知唔知啊？呢啲 所以咪要请阿校长嚟咯，吸氧咯， 要吸多啲。 唔紧要啦，我哋 大胆 试下，试下拣啦。 我真系撞噶咋。 通常咧，我通常咧，如果譬如我以前啊细个啦，细个嘅教落咧，哎呀 multiple choice 如果拣唔到咧，通常我就会拣 C 嘅。 系以前， 我就会拣 C 嘅，系啦。咁啊，大家谂下 A、B、C 定系 D 咧？ 点样？ 我唔中意撞，我中意脚踏实地。我做人就系咁噶啦。 咁你唔好答，好因为你唔识，系咪？咁你就直头放弃，好唔好？好，咁我答。我答，我听校长话我拣 C， 我都拣 B 啦，我拣 B 啦，我唔知又撞 一 B 两 C， 系啦，一 B 两 C， 有冇啱啊？ 有嘅，有两个同学啱咗嘅。 好嘢。 答案咧就真系 C 嘅，28.3。 愿闻其详。 系啦，点解咧？因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嘅时候咧，系1921年嘅7月1号，而中国新中国成立嘅时候咧，系1949年嘅10月1号。咁佢哋嘅相差咧就系28年零3个月。咁所以咧，嗰个国旗咧个升嘅高度咧就系28.3啦。 好有意思啊！ 好有意思啊！ 校长，咁我想问，如果系嘅话，佢需唔需要真系好似头先所讲嘅，就系？国歌嗰个长度啦，你掹几多下啦？ 要噶， 系 唔系嘅？就系呢三样嘢就要配合埋， 冇错嘅，冇错嘅。 哇， 真系啊！ 所以头先 马同学 系啦，马同学佢讲嗰个 都系啱嘅， 系正确嘅，即系几多下手势啊？ 不过就唔关呢个事， 系啦。不过同呢一个就即系28.3就因为另外一个原因啦。 好， 系啦， 好嘢， 好啦，好嘢， 有养分， 识多样嘢啦，真系识多样嘢。好，第二题， 好啦，咁因为咧，我哋学校咧一个有宗教嘅学校啦，所以有问一条咧关于宗教嘅问题。 好， 我想问咧，一本圣经里边咧，一共有几多卷呢？即系卷嘅意思，即系有几多 books 啊？ 新约圣经定系旧约啊？ 旧约加埋新约， 哦，加埋。 好啦，咁 A 65 B 66 C 67 D 68。 嗯，真系唔知啊呢、這个 撞丝 都系撞 A 啊，咁又唔系条条都可以 C 嘅， 佢系 C 我 A 好， 唔系我咁讲啫， 68 即系几多啊 ？A 定 B 先， 佢拣 D 系啦， 我 A 个 range 就系65至68 ，OK 我撞 B 啊。 A B D 即系 A B D 有冇人啱？ 又有人啱啊！太叻啦！答案咧系 B 66嘅， 犀利犀利犀利！ 咁咧，因为旧约咧就 两条咯， 数 旧约咧就有39，跟住新约咧就有27，系啦，所以加埋就66啦。 哎呀， 嗰时候要背噶， 哦系咪啊？ 嗰时候要背噶，系啊。咩创世纪、出埃及记、文数记、生命记，唔知 哇，好犀利，好犀利啊！ 记唔记得啊？ 我冇， 系我有啊！咩哥林哥前书， 系啊系啊，真系好犀利！ 一路背背就哇，就 系 入咗 神。所以你今日答啱就答啱啦，非常好。 第三题， 好啦，问一条关于动物嘅问题。 好， 动物我最精啦。 动物好啊， 我本人就系， 系禽兽， 海鸥系关于海鸥嘅。海鸥咧，通常佢想觅食蚯蚓嘅时候咧，佢点？怎样样去吸引啲蚯蚓出嚟呢 ？A 唱歌 ，B 跳舞 ，C 掘地 ，D 用树枝勾啲蚯蚓出嚟。啊，咁你觉得 海鸥会点样样吸引啲蚯蚓出嚟呢，然之后食咗佢呢？ 海鸥食蚯蚓嘅咩？ 係啊， 我就係见海鸥成日抢人哋 嗰啲鱼係咪？ 係啊，抢人哋啲鱼同埋呢啲喺啲游人呢会去嗰啲咩 食人台面嗰啲嘢。 嗰啲咩渔人码头度食嘢嘅话，佢就会啄人啲嘢嚟食㗎。好恶嘅海鸥。 佢都几鍾意食。 但係好靓嘅海鸥，好靓，同个海好融和。我估系佢唱歌， 因為通常佢哋系会一班海鸥一起做呢一个动作。 系啊， 我估唱歌。 好，拣咗有同学拣咗 A 唱歌。 唱歌。 C 系乜嘢啊，校长 ？C 系掘地 ，B 系跳舞 ，D 系用树枝 勾佢出嚟。 系啦，即系撩佢出嚟，得唔得咧？咁样。 做乜静晒你？动物题你应该 我思考紧。 快啲啦， 你哋真系唔好骚扰我啦！ 唱歌、跳舞， 我觉得系一系掘地，一用树枝撩 佢 出嚟， 所以你知道觉得佢就佢好聪明咯。 系啊， 唱歌跳舞啊！ 你學校有冇蚯蚓噶？ 有，久唔久都要。 其实有泥就 有 蚯蚓噶啦， 有 泥嘅地方就有蚯蚓。 系啊， 树枝。 好，佢估啲。 我想估树枝。 我俾你。 唔使。 俾你，我拣掘地。 我拣跳舞啊。 好。 我 拣 A B D 嘛，掘地 有跳舞，有 A 系咪？有 A 校长啊，我唔小心拣咗两个答案。 哦， 咁即系你而家拣 地同埋树枝， 即系你而家买两个得啊？可以咁嘅咩？ 我话得， 佢要分散投资，可能都会错晒，但系错晒嘅话就扣两题，冇问题，冇问题。 好，系咪决定拣先同 B 先 ？O K， 我拣 B， 亦都有同学答啱喎。答案咧就系跳舞。 哦，好嘢喎，又中会， 好犀利啊，好犀利，你同学。 objection 反 對，係咪真㗎？ 係真嘅。 佢點樣跳啊？ 因為海鷗咧，佢哋跳舞嘅時候咧，其實佢哋嘅腳咧係會發出一種嘅頻率，而呢一種嘅頻率咧，就喺一個蚯蚓嘅角度嚟講咧，佢就以為係落雨嘅聲音，因為蚯蚓係落雨嘅時候咧先會走出嚟嘅。係啦，咁所以咧，佢海鷗咧，佢哋係好聰明嘅，佢產生做咗呢一個動作，跳舞動作，佢哋叫求雨舞啊。 嗯。 咁咧就希望啲 蚯蚓 咧以為係。系落雨，咁啊走出嚟，跟住就咧可以食被食咗啦。 好犀利， 好聪明啊！ 系啊，我都觉得好聪明， 好犀利。你个问题都好犀利。 有冇报告去 support 你个答案啊？ 你可以 佢 challenge 你啊， 唔同嘅AI check 啊 ，Google check 啊。 OK， 得， 好啦。OK， 唔使咁嘅， 冇分啦，啫嘛。 系，但系呢个买两条啊，系咪？ 扣两分咯， 两分抵死。 好啦， 好啦，好犀利，其他同学继续努力。咁咧，而家咧就有一条化学条嘅化学题嘅问题，都系唔系太深奥嘅啫。 系， 想请问咧，地球上第二多嘅元素，第二多唔系最多嘅元素，第二多嘅元素系乜嘢呢？ A 系氧 oxygen， B 系直 silicon， C 系铁 iron， D 系铝 aluminium。第二多嘅系乜嘢呢？咁啊个 idea 个方向啊，我谂下第一多系乜嘢？咁啊第二多咧系咩咧？ 第一多唔系喺呢四个选项里面系咪啊？ 第一多都喺呢度。 都系 四个，系我化学研究咗好耐啦。 我知你咩都化学噶嘛，你做咩都化学噶嘛。 对唔住，第一个系 oxygen， 第二个系 silicon， 就系嗰个值。C 就系 iron 个铁 ，D 咧就系 aluminium 铝。 我觉得系铁。 铁啦。 铁。 嗯。 哇，中国古代 大家知唔知嗰个 silicon 喺？通常在哪一度都會見到這種元素呢？ 在直角 沙灘啊，或者是一些的半導電體啊，或者有時候煮食買那些 non-stick pan 那些， 是 都 是 silicon 的， 是 啦。咁啊，請問第二多嘅元素係乜嘢咧？ 佢係咪俾緊貼 士？係咪俾貼士啊？ 校 長依個唔俾貼士啊 ？Silicon， 你識唔識串先啊？ 我唔識啊。 我揀鐵。 好，我哋有個 C。 古代社會已經有很多鐵器了、我覺得是鐵。 好了，我跟校長。 什麼啊？ 真的 Silicon。不是跟校長，即是我聽校長講，我就傾向這樣。 對不住校長，我想問的就是似乎有些你都是金屬來的，但是 Oxygen。 Oxygen 是非金屬。 系啦， 系咯， 系元素可以有金属，有非金属，亦都有半金属。 哦，可以咁样噶。 问阿 杨 洋啦， 你唔好理我啦。我而家问紧呢个问题，呢、這个问题唔系好好先。 系啊， 因为其实你三样嘢你都系金属嚟噶嘛，但系你 oxygen 你唔系金属嚟噶嘛。 冇错，冇错。 嗱， 系啱噶，佢个问题系正确嘅。 都系拣铁。 第二啊， 铁。 好，我拣 aluminium。 好。啊！开股啦喎， 系 有人啱，有人啱， 有人啱，有人啱，有同啱嘅， 系 啦。个答案咧就系 B silicon 值啊。 哦，即系 系啦，因为咧最多咧就系大家都知道啦，系氧啦，其实占咗喺我哋嘅地球上咧，大概系48.6%，而 silicon 咧就系占咗26.3%嘅。 咁多咩 ？aluminium 咧就系7.73%，比铁咧仲要多嘅，因为铁咧系大概4.75%嘅啫。 嗯，即系最少。 我自己做个 research。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你做紧个 research 系冇人衰衰衰，系无聊无聊。 我花十年时间去研究， 呢个系好嘅，可以激发你继续做呢一个学术研究，系非常好嘅。 知道， 我讲下啫。 开到第五条啦。 邓俊校长，我想问一问嘅就系点解我哋会有咁多样嘅？系因为我哋有啲即植物帮我哋制造啊？ 誒唔係，本身係存在喺呢一個地球上邊噶啦，係、 哦、 啦， 明白， 嗯，係啦， 好，了解一下啫，好似咧， 我都冇出聲， 我驚，因為你個樣 子，我不爽咁樣， 我明， 少少啦， 我明，大家彼此彼此，係唔得。 好啦，最后一条系啦，就关于呢个天文银河系嘅。咁咧喺我哋嘅银河系入边啦，究竟人类已知嘅有几多行星咧？咁啊 ，A 就1500亿 ，B 1300亿 ，C 1200亿 ，D 就系1000亿。 点样数出嚟噶？我想问校长，即系点样可以能够得到呢个数出嚟噶？其实 系啦，嗱呢一个咧非常好嘅问题，我就唔直接 数唔到噶嘛，系咪？ 直接答你，你翻去揾答案啦。 好嘢，佢简直喺度挑人啊！呢叫做 咁又唔系，我觉得呢条问题真 系 O。系咪先？你数 1200、1300亿、1500，通常 可唔可以讲下咩叫行星？行星嘅其实就系、是、 行星同行星唔同。 唔同，行星嘅就永恒个行啊嘛。 系啊，呢个 行星嘅就系行嗰个。 系啊，呢个系永呢个系 永恒个行啊嘛。 系啦系啦，即系基本上你喺望上天上面 见到 嘅星星啊， 佢真系喺度嘅。 系啦，系啦， 就佢就行星。 系啦。通常科學家都佢哋會有好多 方法， 天文台啊嗰啲望遠鏡，亦都當然有好多唔同嘅 計算方法 ，computer science 嘅方法去計算出嚟。 係， 我上次計就係1300億。 嗱，呢個係 on average 嘅啫，係講人 類 知 啦， 即係你嘅未 已知嘅。 好。 150啦、130啦、120亿啦，同埋系1000亿，系咪？ 系啦，即系1000、1200、1300、1500。 1000 咧， 1000， 我拣 B，D，B for boy。 好，即系有 B、C、D。 哇，啲同学好犀利啊！亦都有同学答中咗啊！答案系 D， 1000亿嘅。 哦，壮王今日又大显神威，真系好犀利。 全部中晒啊！ 佢四条啊，四题中咗四题，好犀利啊！校长啊，佢咩都撞中啦，佢次次都撞中， 普普都撞 中，犀利啊！真系犀利啊！ 你 哋 系咪偷睇校长嗰啲视频啊？ 我冇睇，我都话 好嘢， 好嘢，好嘢，好嘢！ 今日真系长知识。 哇，你 系啊，真系 中晒啊！ 系啊，我识嘅其实， 嗯， 学姐， 你知我个名叫化学小公主。 好犀利，好犀利！好，我今日多谢晒卢校长， 好开心啊！ 系啊，开开心啊！我哋教到我哋三个， 好开心啊！ 玩呢个， 系啊，我哋 学咗好多新知识， 搞个谢师宴啦！ 但系要夹钱， 校长知道 好嘢，校长之后都唔知点答你啊！系啦， 好啦，今日咧，其实校长咧喺临尾嘅时候嘅话咧，有一首歌曲咧都好有意思嘅， 系啊， 系啦，咁你有冇啲点唱嘅名单，同埋点解会拣呢一首歌咧？ 有咩信息想讲啊？ 嗯， 啊，我都今日好开心啦，可以嚟到呢一个节目啦。咁我就希望咧，就拣一首咧系励志嘅歌曲，系鼓励咧我哋嘅年轻人。咁啊，尤其特别点俾港青基础书院嘅学生啦、老师啦。咁但系当然就唔系净系我哋学校嘅，系所有所有嘅学生啊，听到呢一个节目嘅听众，我都希望用呢一首歌咧去鼓励、去宣扬一啲正面嘅信息。就系觉得每个人咧可能都有自己嘅发热发光点啊，可能喺人生里边咧。有时有遇到不同的困难或者挑战，但这些都不要紧的，最重要就不要气馁，找有需要的时候找身边的人去倾诉，所有东西都可以迎难而上的。所以我就选了陈百强的《摘星》。 多谢晒， 多谢校长， 校长 I love you， 多谢 日出光满天，路边有一间旅店，明后悔店中只有漆黑，找不到光辉明天，但店主把我牵，并告知这间乃快乐店，人步进永不想再搬迁，怎知我挺起肩抬头当，我要踏上路途，我要为我自豪，我要摘星不做俘虏，不怕踏千山出要长路，日光过山跨岭射到，如像我永不愿停下脚步，一心如风闯悠长。 你好啊，我是小 BZ。 你觉得一个好的电台节目或者 DJ 的话有什么的元素啊？ 啲听众听下去觉得是好像成班 friend 同你一起这样。这个就是我觉得电台最容易给到大家快乐的。 没错。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阮仲阳。 保送快活人。 冇错啦，冇错啦，听呢个风骚实习生咧，逢星期三就喺我哋嘅节目里边亮声噶啦。咁主下个礼拜又有乜嘢实习生，有啲咩嘅才能带嚟咧？咁啊留意住噶咯。快到中午十二点钟啊，23度嘅温箱，湿度59%。咁啊，多谢晒卢校长同我哋玩咗一个钟头之后咧，跟住翻嚟就会有车路的士。哇，今日车路的士好紧要，大家揸车嘅朋友们咧都要留意住，讲乜嘢？讲爆胎啊！哇，系咪好尴尬咧？十二点先睇新闻报告。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放松快活人。 江苏快人星期五啦，咩十二点答二啊，翻嚟答半咧，仲有点唱啊？电话号码就系18723888。 车路的士， 欢迎小姐， 大家好。 好消息喎，潮潮。 係啊，好，我哋嚟個車談快訊啫。 好耐冇嚟過啦， 冇錯，大家好耐冇聽過啦。 真係快訊。 喂，我哋早幾個禮拜，我哋咪提過話喺西隧往九龍方向嘅收費亭之前，有兩個好犀利嘅45度急彎嘅。 冇錯，你話好危險啊嘛。 好危險啊！睇住好多危險嘢發生，竟然聽到我哋嘅聲音啊！而家拉直咗啦。 哇，好啊！ 喺今個禮拜一突然之間經過嘅時候，咦？嗰兩個急坑唔見咗，全部大家直行，安全曬， 咪好咯，真係啊！ 因為之前真係太危險啦，日日我經過嗰度都會見到啲車好危險地叫做有啲唔覺意直行咗啦，咁順住行，啲俾佢哋真係迎側邊咁插埋嚟。 嗱，又咁嘅，我諗相信嘅就係每一條隧道其實佢哋都係以大家嘅安全咧為依歸嘅， 冇錯。 但係好可能嘅就因為改道嘅時候嘅話，係需要有一啲時間俾佢哋 嚇， 係啦，去修正。咁但係咧真係非常之好，咁而家咧就覺得 安全曬， 值得掌聲。 好嘢，三條海線隧道而家都拉直曬啲線， 好嘢，咁啊小心駕駛啦 嚇。好啦，聽完快訊之後嘅話，呢一個真係好好，但係亦都係一個血嘅教訓。 冇錯， 呢啲教訓 係多重的面污， 一次都唔想遇上，一次都唔想遇上。 咁嗱，我哋揸車有好多樣嘢都唔想遇上啊。今日我哋講嘅就係爆胎， 爆胎 number one 唔想啊， 真係唔想， 因為你真係拿手唔成曬，你都唔知點算好，同埋喺啲邊度爆喎。 冇錯， 係。對於我嚟講咧，我唔識換胎啊嘛，我就算我夾硬換，我都唔敢行，因為我唔知我整嘅時候係啦，會唔會行一個馬路佢飛走咗，仲危險，所以我一定係我下場。如果爆胎咧，係叫拖車， 拖車， 冇錯， 真係嗱，呢一個咧可以提一提大家嘅。如果爆咗胎，唔好心急自己路邊換車。 嗯，呢個都係， 因為點解咧？本身我哋車尾箱裏邊嗰條車胎好大機會咧，就唔係一條原裝 size 嘅胎嚟嘅，只不過條好幼嘅胎，夾 硬俾你頂住嘅啫。 咁嗰條胎你又唔知道佢夠唔夠氣啦，你擺咗幾耐啦，好多因素喺裏邊嘅。咁所以咧，如果真係喺路邊爆胎，大家唔識得處理嘅話，就唔好自己處理啦， 直接叫車嚟拖。架車我都覺得好驚，其實 因為其實擠你架車又係要知道 即係佢 位 置 啦，係啊。 咁所以如果大家係唔清楚嘅話，可以構成好多好多嘅安全問題嘅，咁所以唔好自己亂。 最好就 call 車， 係啦 ，call 車揾翻專業人士處理。咁啊，問下大家對上一次爆胎幾時發生？ 大家嚟時我真係唔好想講，係啊，我諗啊，我上次爆胎，我而家新嗰架車，收翻未爆過。 好好好， 上一次嗰架， 上次嗰架我都唔係爆咗，但係好開，爆開係爆嘅。 係啊， 我試過有一次真係新年啊初二爆嘅，我去揾咩人啊？好彩嘅就係咁啱，我就有一個朋友，佢就做開即係幫我睇架車。佢就唔緊要，我哋有啲相熟嘅，就去換補翻個胎咯。咁跟住咧，點不知嘅就跟住初六又爆，初二爆好似初六爆， 兩條路 唔係同一條胎係嘛？ 同一條胎。 咁係咪因為初二嗰次整得唔好啊？ 唔係，唔關事，都係吉。即系吉到落去，即系有钉嘅，佢系有钉喺里面。 可能咧呢一啲系有关于你啱啱行开嗰个范围嘅路线， 你 路面人嘅。 哇，嗰年真系咧，哇黑仔啊！系啊，初二初六 我想问咧，咁嗰次你爆胎系点样啊？即系有冇砰一声啊？定系即系只系行下觉得 行下黑，跟住你个 panel 话俾你听嗰只，你有其中有一盏灯，咁啊有一只嗰只，佢好清楚指明俾你听就系边一只嘅，咁样咯。咁跟住见到佢 flat tire， 咁跟住就唯有就系停埋一边睇啦。佢已经开始见到佢有少少淋淋。 暗地啦。咁、但系我就即系阿朝先有讲过，其实佢都俾你可以挨到去嘅，我就照挨翻去我要去工作嘅地方，摆低咗就打电话求救咯。 呢个最重要，即系你估量一下，你到底挨到几远咧？ 会挨到嘅。 我分享过上次咧，我就真喺广播度电台一落嚟嗰啲安全岛，我嘅车我自己太近啦嗰个距离，个辘挨到少少嗰个安全岛个边，而嗰个辘本身都五六七箱噶啦，即系 烫开咗， 好旧噶啦嗰个胎，所以一挨嗰咧，砰就真系有砰嘅声，我仲以为我挨到啲乜嘢啊！咁我仲望咗有块皮喺地下， 就已经批咗出嚟。 我以为我挨到块皮啫，冇紧要啦。 原来自己只碌噶， 原来我自己发皮，我仲以为挨到块，挨到块皮咁响 嘅，咁明显。 哇！但你有白嗰阵好惊，开始 啲啪嗰声，系啊， 爆炸咁 啊 嘛。 原来真系爆胎，真系会啪嗰声噶。 系啊，所以我又可以分享一下嗱，我。又是接二连三发生的、啊、我2024年其实不是很久的嘛，而家就算。 几日做 到。今天19号咋。 两个礼拜多啲。 我呢就是一单大镬啲嘅，一单就冇乜事。 仲两单添。 两单。 好嘢。冇事㗎啦。 点解会老猫 销 售 得多啲经验分享啊。 我要 搵 啲 嘢。 我 要做呢个专题。 系啊，为做呢个专题。好，我爆一次胎。 体验一下先。 体验下爆胎。 我先讲一单冇咁大剂嘅先。就是、我自己本身架车嚟嘅。咁就嗱，佢其实唔系真系爆胎嚟嘅。咁可以分享嘅系咩咧？其实而家我哋啲车现代化咗之后，佢本身里边都会有啲 sensor 喺度嘅，漏咗气佢会知，会话俾你听嘅。咁如果假设自己部车冇呢一样嘢咧，其实都可以额外加装。咁其实就好平嘅啫，买一嚿嘢。咁佢点样样运作嘅咧？就喺、是、我哋平时入胎气个位置，咪、有个嘢扭落去个胎胎气个嘴嘅、其实换晒嗰四粒嘢，配合埋一粒嘢摆喺你个车头嗰度，咁就已经睇得到个胎气系几多嚟噶咯。 我可唔可以摆喺我单车度、 都可以嘅。你可能嗰嚿嘢摆自己头盔咁，太阳能噶嘛，顺便插埋啲。咁其实咧 系嗰粒嘢， 系啊，都系嗰粒嘢嚟嘅啫嘛。咁所以其实系好安全嘅，咁其实可以考虑安装，好平添嘅。咁点样发生咗啲咩事咧？咁喺我自己本身嗰部车，突然之间一日行下，我系。唔知揞到啲乜嘢嘢，咁突然之间咧个后碌卜一声， 有听到声， 着系啦， 哦， 有声之后仲要着埋灯嘅， 咁冇嘢啦，咁 系啦，咁就睇啦，个胎气其实当时就发现咗零零舍舍系嗰一只碌，就冇咗二十几个 KPI 嘅，系咪叫 KPI？ 系啦，即系我哋因为两个制式嘅，咁、个数值上面争咗二十几，哇！我就心谂，咦，都几犀利，咁就全程揸车都一路叫留意住个数值有冇改变。 但系你继续仲行， 哎呀，但系好惊噶。 但系呢样嘢就可以教大家， 你继续选择继续行， 因为我哋可以睇到个数值嘅，咁、大家睇，如果发生咗嘅话，可以留意住啦。如果个数值系一路。跌嘅， 即 係好明顯就有問題㗎啦。咁、就係真係爆咗胎嘅嘢嚟嘅。咁、當時我一路睇住個數值，其實佢冇跌嘅。咁、就可能純粹係嗰下係受一啲唔知咩撞擊，咁、個 氣壓 真係會改變嘅。咁、可能就純粹係咁樣就叫安心冇事，打翻氣，咁、就平衡翻四條胎，搞掂曬。 或者冇爆到。 嗱，呢一單就冇爆到嘅。我分享一單2024年。好快我就爆一次胎，咁发生咗咩事呢？咁、其实嗰部车唔系我嘅，咁我爸爸部车。一日啦，我哋去长途啦，咁、就经过吐露港，我要揸100啦嗰条路。揸揸下嘅时候，我就听到嗱、我 keep 住一个叫 cruise control 定速巡航嘅啫，100公里咁样啦。突然间行下，扑一声，好大声喺乘客后面嗰边，扑咗一声好大声。我心谂，哇！咩事咧？系咪碌到啲咩？但系嗰把声系绝对唔似碌到嘢嘅、你系会听得到好似直头有一个气压嘅爆嘅声嚟嘅。咁、就一路感受住部车，咁就开始 feel 到开始嚟料咯。听到啲声，咁顺住个转速一路系有呢把声嘅。咁、就哇即刻知道有事啦、慢啲靠边打死火灯。 呢个系 highway 啊？ 系啊，套路讲 啊，highway 最尴尬，你根本唔知应该点样。 咁嗰段时间点样呢？因为我去到个位置真系好尴尬，因为嗰段路全程100噶嘛。咁、我去到嗰个位冇得翻转头嘅 ，keep 住净系可以向前行，唯有就可能你上咗大埔嗰边屈翻落嚟啦。 搵啲路肩咯， 搵位停啦，搵、位走啦。咁、我就发现一样嘢，我去到某一个速度以上嘅，佢先至有事；某一个速度以下嘅冇事。 有鬼 系啦，咁我就控制住先。咁如果大家面对到相类似嘅问题，其实可以做咩？你 keep 住唔好再挑战个速度啦。你譬如知道佢系60以上，你听到声嘅，咁你行50零好啦，打住死火灯，尽量靠边行。咁我去到一个安全嘅位置落地睇有冇事啦。咁其实。我都觉得我自己经验丰富啦，咁睇晒成个侧边完全冇问题，睇咗我可以掂得到嘅表皮范围都冇问题， 咁我就心理上覺得好奇怪，係唔應該發生嘅嘢嚟嘅。 嗯， 咁點樣呢？我哋嗰程車，我哋係冇叫到拖車㗎、 嗯、 但係就一路慢慢喺路邊嗰度 捱 下 埋佢， 捱咗翻去我哋個起點先。 嗯， 跟住咁就轉車啦。我爸爸就揸住嗰部爆咗胎嘅車，疑似爆胎啦。當時、嗯、我就揸翻另外一部車跟住佢。點知我一行嘅時候係見到個狀況點樣爆發呢？嗰條胎、 嗯、 原來係內側啊，喺、 嗯、 個內側個邊皮嗰度已經爆咗啦。因為佢行嘅時候，我已經見到係直頭係有嘢喐緊啊， 即係啲嘢化化。 係啦，跟住我就撳個電話過去話俾佢聽，嗱、 嗯， 你千祈唔好再挑戰個速度啦、 嗯， 慢慢行。跟住我同佢兩部車，我係一路佢又打四火燈，我話打四火燈喺路邊一路捱到翻去佢屋企車房附近擺低車啦。咁所以大家記住咯，呢啲爆胎。情况最重要是什么呢？你先保持住冷静先，不要觉得尴尬，慢慢走就可以了。因为你打住死火灯，尤其是在那些高速公路， 人家都知道你什么事， 人家会知道什么事，宁愿见到他们会走的、 嗯、 即你不要心急想着拱快速度。如果假设拱得太快的速度，那隻胎是真的会甩皮的， 死得快一 点。那你慢慢捱，其实是可以捱得回去的。那现在现代的车胎，其实他们里面本身是加厚了，我们叫 sidewall， 即是侧边打直嗰个位置强化晒嘅，咁、 嗯、 所以咧你真系爆咗都可以俾你挨得到去目的地嘅，咁、 嗯、 所以大家紧记住，见到呢啲情况千祈唔好紧张先啦、 嗯， 安全速度打住死火灯慢慢行啦。咁呢一个就好快就2024年我已经、嗯、发生咗。恭喜晒！ 嗱，但系我都始终会觉得嘅就系，如果系嘅话，好似你咁样，即、嗯、系对车会有啲认识嘅，或者系即系都有另外一架车叫做巡航咁样，大家一齐去嘅话，我觉得咁样都叫安 全 嘅。咁、嗯、如果系嘅话，如果好似我呢啲咁嘅女仔，我咩都唔识嘅，我谂都系最好 call 翻专业人士，系咪啊？ 系啦，因为点解咧？我点解当时嗰当刻个决定系会继续行， 嗯、 而唔系嗌拖车咧、 嗯？ 因为我真系检查晒成只胎嘅，系啦，咁起码见得到佢外观上面唔好有大问题先，揿咗个胎气系完全正常嘅，仲顶得到嘅，先、至慢慢行咯。咁、所以呢啲都要谨记嘅。 因为呢啲我真系唔识咯。好啦，咁如果你讲翻嘅话，即系个车胎啦，我哋一定要保存佢，因为其实每一日佢都喺度喺度行行去，可能我哋都要了解一下嘅就系车胎嘅一啲即系常识，好嘛？ 冇错啊。 咁可以同我哋讲下先啦。 不如讲下啦。咁、其实大家觉得车胎有冇寿命？ 有啦。 我觉得我因为我真系问过一啲换车胎嘅我果仔嗱，而家换咗咧，大约挨到几耐咧？咁佢讲咗两个不同嘅出产地方嘅，因为其实个出产地方个厂系咪名牌，都有少少影响嗰个使用嘅时间嘅。 冇错。 例如大约两年到啦，唔系话两年后一定好危险，但系最好你两年后。你睇下佢有同你每日揸几远揸几耐，你系咪好粗鲁系有关噶嘛？咁、如果你系比较斯文，系行啲咩路咁，两、年咧就安全嘅换胎嘅年份，我唔知你觉得系点？ 嗱，咁我哋好科学咁去睇一件事啊。咁我哋其实车胎普遍嚟讲咧，佢由出厂嗰一刻开始计，佢系得五年寿命嘅啫。你摆喺度当啊，喺嗰条车胎 都硬化， 系啦，硬化最惊就系呢样嘢，因为佢始终都系胶嚟嘅啫嘛， 嗯、 所以咧唔好谂住话，诶嗰条车胎我买翻嚟，佢出厂咗可能已经四年几噶啦， 咦系、哦嗯，可能 虽然未用过，虽然 未用过，我买翻嚟当佢新胎咁、其实咧嗰条胎就算你未用过都好，已经硬化咗噶啦，咁所以咧大家要好留意嘅就系买车胎嘅时候，佢究竟系边一年出厂，咁、其实咧你买车胎嘅时候咧，所有一啲换胎铺啊，其实有信誉嗰啲都会话到俾你听嘅，嗰条车胎 系 乜嘢年份嘅嘢嚟嘅，咁、你可以放心去买呢样嘢啦。但系啦，咁就头先大佬都讲咗嘅，咁车胎我哋会用噶嘛，有好多因素，用得多唔多，譬如你会唔会激烈驾驶，系咪日日揸行啲咩路，会唔会下下好多石仔啊， 好大力。好大腳踩個 brake 咧，次次都咁樣。 嗰啲全部都係加速磨蝕嘅嘢嚟噶嘛。咁、所以咧，其實大佬頭先講嗰個準則，我覺得係啱嘅嘢嚟嘅喎。兩年左右，你真係要叫車房幫你睇睇啦。有冇需要換咧？ 或者褪前褪後嗰啲咧？ 有啲位置咧係可以交換嘅、即係譬如講緊啦，你嗰部車唔係四驅車嚟嘅，頭碌車或者尾碌車。其实你可以交换嗰条车胎前后调一次嘅、但调完嗰次车胎咧，我哋讲嘅可能你讲嘅系年龄左右、已经差唔多够期噶啦，咁样就唔好再抌落去啦。 四驱又点啊？ 四驱嘅话咧，因为佢四条胎个磨损咧系好均等嘅，佢唔会话因为有两条胎负责转弯，两条胎负责系爱嚟加速减速，咁、所以四条胎个磨损好均等，所以咧你换嘅时候差唔多都系 对四条， 差唔多四条一齐嚟噶啦，系啦。咁但系咧四驱嘅话咧有一个。 特點嘅，佢又磨蝕係冇咁犀利嘅，因為佢平均啊嘛，咁、所以咧又可以叫長少少少嗱，相對性咗呢一個，咁、我哋又要再睇咯。我哋換嘅時候啦，要睇翻啦，其實有好多選擇噶嘛。咁、車胎其實我哋可以考慮嘅係乜嘢嘢啦？咁、我哋得幾個方向去睇嘅。咁你可以有一堆叫做criteria， 一堆特性嘅可以自己記住咯、我哋會選擇舒適性。咁、舒適性係咩嚟嘅咧？就係佢嗰個車胎個路噪大唔大？乜、嘢為之路噪啊？就是、我哋正常行啫、但係佢嗰啲雜音傳翻入嚟嘅車裏邊嘅時候，會犀唔犀利嘅？咁呢一個第一樣嘢嚟嘅。第二樣嘢啦，就係佢個安全性啦。安全性係咩嚟嘅咧？就係、是、剎車個性能。咁呢一個第二樣嘢嚟嘅。第三樣咧就係佢濕地嘅性能啦。因為咧，其實每一條車胎佢獨特性咧就係佢排水，有啲排水好犀利嘅， 有啲找地啲嘅， 係啦，有啲排水冇咁犀利嘅。咁所以咧，其實濕地性能差唔多等同咗係嗰個找地安全性嘅。咁、所以大家記住會有呢幾個方向嘅。咁、去到最後啦，咁可能未必所有人都會考慮嘅，就係、是、個操控性能啦。咁、所以咧，大約大家記住頭先所講嗰四樣嘢，咁、你就可以話到俾車房聽，我需要一條乜嘢類型嘅車胎咯。咁、樣咧係。基于呢几个因素之后啦，车房可能会建议到你噶啦。哦，原来有个乜嘢牌子嘅乜嘢型号，其实佢可以满足到你呢啲嘢噶。咁样咧，呢啲都系考虑因素咯。 迟少，我觉得咧，我个人觉得啫，你头先所讲咧，个找地性咧，我会最重视咯。因为我试过有一架车嘅车胎咧，佢系冇嘢嘅，即系你话咩路噪啊，或者所有嘢都冇咁所谓。但系一有少少湿地咧，成日都跣到咧，即系。 即 系眼地咁样，系啊，少少湿啫，佢已经好跣。 所以咧，其实呢个真系会建议大家噶。咁喺考虑所有因素里边咧，找地性能系最紧要嘅嚟嘅。千祈唔好觉得哦，我斯文揸车，我唔需要呢样嘢，因为我唔会走去劈车，唔会碾车。其实唔系咁样理解噶。找地性能系乜嘢时候有用啦？咁喺香港，其实我哋雨季嚟到嘅时候，可能大家都上次试过啦。红雨之后好快变黑雨，你喺度揸紧车嘅时候，嗰啲情况可以系危险到好紧要噶嘛？ 一线你控制唔到 噶，控制唔到噶嘛？咁或者啦，咁前面有部车有意外急刹嘅时候，你部车停唔停得到？好大因素都系你条车胎帮唔帮到你找住个地下，你停唔停得到落嚟嘅？咁以上呢啲因素都系其实就系找地性能，所以大家换呢条车胎嘅时候都要注意咯。咁譬如我自己咁讲啊，我上一次黑雨嘅时候，我系睇完个 show， 啱啱就系、是、又系套路讲揸紧车，咁当时全条路其实讲紧视野。好低噶啦，大家慢晒嘅，我甚至乎见到有啲车喺我面前线到系已经打横咗架车啊，系啊，好危险，因为当时系好大雨，乜都睇唔到嘅。咁、但系问题，我条车胎就系找地性能好高嗰啲嚟嘅，我就发现咗，原来我加速、减速、转弯完全冇问题嘅，所以一条车胎系绝对影响到个安全性咯。 少少有个问题问啦，如果你咁讲法嘅话，你即时话你个车胎，你头先所讲嘅嗰啲特性，亦都要因应住嘅就系你喺乜嘢地方。如果你讲香港，因为会落大雨嘅，所以嘅就系更加需要嘅就系要有一个就系找地性能去比较，系咪啊？ 冇错，所以呢一个大家谨记咯，即系唔关事你，我净系揸开舒服车，谂住唔飞车就唔兼顾呢样嘢，其实呢个系好错嘅方向嚟嘅。换车胎，其实我自己首要拣嘅就系找地性能， 系啊， 因为嗰个安全问题， 同埋咧你唔知几时会跣噶，佢话嚟就嚟， 需要 咯，系啊，唔知几时 需要嘅时候，永远都系最紧急救紧命嘅时候嘅嘢嚟嘅，所以呢一个千祈唔好悭嘅嘢啦。咁车胎，就算我哋同一个辘嘅大细都好，都会有好多个唔同阔。度去选择嘅，咁样你就要睇翻自己嗰个车辘可以承受到咩啦。咁、我都会建议嘅，如果大家既然俾得钱换得车胎嘅时候，可以相对性，因为提高啲个安全性能啦，可以加阔翻少少嗰个车胎嘅。咁、譬如我爸爸咁，佢嗰部车爆胎啦，一次过换四条胎啦，哇，好贵，即系我自己都觉得贵嘅嘢嚟嘅，因为车胎其实可以好平，可以去到好贵啦，千零蚊一条有得嘅嘢，有啲几 百蚊都 有， 有 啲去到几千蚊，咁佢差唔多去到真系成万蚊换四条胎，但系发生咗咩事？咁有啲人会一路建议啦，美容嘅就换大啲嘅碌铃啦，咁其实嗰啲系有代价嘅，咁我爸爸部车19寸碌嘅。 咁佢仲要係尾碌車， 偏大， 偏大，直頭係好大。跟住佢嗰條碌係講緊前面用緊個闊度，我哋如果好 technical 咁講啊，好技術性嘅二四五係佢個闊度嚟嘅、 嗯。 去到車後面，因為後碌車去到二七五，咁其實買胎嘅時候已經係好難揾嘅嘢嚟㗎啦。咁最後係揾得到嘅，但係價錢唔平。但係一換換翻嚟嘅係咩呢？相對性就係安全性能翻曬嚟啦，路面個寧靜度。哇，是好犀利嘅。咁譬如当日我换完胎之后又乘下一部车嗰度，佢坐开换胎前换胎后嘅嘢，佢突然间即刻第一句系咩呢？佢话哇，部车舒服咗咁多，静咗咁多嘅。 嗯， 就系头先我一讲嗰样嘢啦，系路面嗰个路噪。咁、其实大家冇谂过一条车胎系可以令到嗰部车静咗咁多落嚟咯。 我成日以为唔关个车胎事噶， 车胎好大影响噶， 原 来 系来自个车胎。 系啦，车身有隔音，车胎系制造紧个路噪出嚟嘅、 嗯。 所以如果假设个车胎本身系静嘅话，咁、那个车身就算隔音唔系好犀利，你车里边嘅噪音都会立刻减少咗好多好多咯。 当然换完车胎之后，我其实有啲嘢要做嘅。咁但因为时间关系嘅话， 我 哋 要 留待再有机会再同大家讲啦，好唔好？ 一切安全为上，今日多谢潮潮啊，带嚟好有用嘅信息， 多谢你，系啦。 好啦，十二点半啦，1872388，1872388可以打嚟咧点抢。咁有啲朋友头先打咗嚟嘅，一会复翻俾你，咁所以而家就唔好用电话住咯噃。24度气温，相对湿度62%，先听12点半新闻财经消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预测下个星期二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降至大约8度，新界严寒。天文台表示，一道冷锋会在明晚至到星期日朝早横过广东沿岸，该区气温显著下降。受到強烈冬季季候風和高空擾動影響，星期一稍後進一步轉冷，星期二和星期三風勢頗大和有幾陣雨。藝術發展局表示，去年舉行的香港舞台劇獎頒獎禮有不妥之處，主持人以紅橋和紅線為話題，與大相關。主辦頒獎禮的香港戲劇協會會長冯陆德表示，冇谂过要高调提出红线，艺发局嘅举动反而让人知道现时系有条线。佢又话，邀请嘅嘉宾系尊重佢嘅成就，同时系为配合颁奖礼嘅主题。剧协将来会继续举办颁奖礼，但系必定会确保合法合情。垃圾徵費4月1日起實施，稻苗飲食專業學會榮譽會長黃傑龍表示，這個政策是透過經濟誘因減費，收費當然不會受歡迎，但是有關討論已經達10年，飲食業界亦都爭取到廚餘回收不收費，但是要將垃圾和廚餘分類需要額外人手處理，估計很多食肆不會這樣做，最終或將垃圾和廚餘一起棄置。黄杰龙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集团旗下50多间食肆已经尽量做好回收，将厨余分类。预料新措施下，每年要支付300万元购买指定袋，亦都未计算收垃圾的承办商会不会加价。他又话，政府接受商场参与计划，会安排承办商收集厨余送去小豪湾的有机资源回收中心。大集团食肆位于的商场有40%未有厨余回收配套。朝中社报道，北韩进行了一次水下核武器系统试验，抗议南韩、美国和日本今个星期举行的联合演习。北韩国防省发言人说，在东海进行了一次重要测试，朝军的水下核武反击态势正在进一步完善，各种海上和水下反应行动将会继续威胁美国和他的盟友进行的敌对军事演习，又谴责美日韩联合演习是鲁莽的军事对抗。美日韩今个星期一连三日举行联合演习，作为改善应对北韩核威胁努力的一部分。 美国核动力航空母舰卡尔文森号亦都有参与演习。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昼大致天晴同温暖，今晚渐转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明天日间相当温暖，晚上北风增强。星期日朝早显著转凉，星期一稍后进一步转冷。星期二和星期三风势颇大，有几阵雨。市区最低气温降至大约八度，新界严寒。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361点，跌30点，总成交金额47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32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14点，跌3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5.52跌1仙，腾讯控股273.4跌4.2。恒生中国企业52.08跌2.4，阿里巴巴65.6跌1.05，友邦保险61.05升1.8，美团69.75跌5仙，南方恒生科技3.94系跌1.6，中国平安30.25跌1.5，建设银行4.37冇升跌。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21，日元148.35，瑞士法郎0.868，加元1.349，人民幣7.196，英磅對美元1.271，歐元對美元1.089，澳元對美元0.658，新西蘭元對美元0.61。日經平均指數報35868點，升402點。港金報18860元，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20.79美元，卖出202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830 追光者， 罗云熙、吴倩领衔主演。 我唔知道点样拣啊？点解生活成日都出咁多难题考我噶？ 我明白你会惊失去，因为我哋每个人都惊，但系都要拣噶。如果你真系问我有咩建议，问下你自己啦。究竟失去边个会更加心痛？ 鸿飞惊失去嘅系边个呢？ 国剧830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水务署推出了水质监测优化计划，借以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可能会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六种金属，还有细菌和鱼露。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Hello，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我觉得人的思想是可以控制到情绪的，所以我每日都向好那边想，思想调教去好的角度，那里当然是可以活得轻轻松松，做个快活人。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放松快活人。 放松快活人，星期五嘅点唱时间开始咗啦！我听电话，喂喂喂， 喂， 吴太， 三位主持你哋好， 你好啊， 吴太， 系啊， 好开心啊， 系啊。 咩事啊？话俾我哋听。 哦，冇啊，因为我个女星期日就结婚，咁我就谂住咧，今日可以打个电话嚟咧祝福佢哋嘅。 嗯， 你唔睇把声咁后生， 系啊？ 你唔系你个妹结婚啊？ 好后生， 后生啊！ 你话你唔知， 系啊，你结婚 定到廿几岁啊？咁样听把声， 你人生廿几岁， 廿几岁我都信，廿几岁。 但系如果个女结婚就唔系廿几岁啦，即系听声就廿几岁。 听声我觉得卅零，最多三十九， 最多三十九啊！ 系啊， 啊咁即系要请你饮茶。 诶，唔好， 佢成日都系咁啱啱骗骗嘅，你唔好。 好， 五十五岁啦。 哇！但系你把声真 系 好年轻， 好啊！ 系， 我觉得阿吴太一定好开心啊！ 诶，系啦 ，OK 啦， 吓。女女叫咩名啊？ Phyllis 啊，系女婿咧？ 女婿 Alex。 Phyllis 同 Alice 系咪啊？咁啊，今个星期日一月廿一号系咪啊？ 系， 嗯，哇，有咩想同佢哋讲啊？ 希望佢哋相亲相爱啦，咁新嘅开始，人生新嘅开始，咁希望佢哋大家都可以互相体谅啦，有好多嘢有商有量啦，系啦，开开心心生活啦，最紧要。 你嘅心情点啊？嫁女 心情啊， 会唔会舍得啊？ 少少啦，因为我都系得一个女啫。 仲更加唔 你星期六晚即系咩上头啊？嗰啲嘢 有冇啊？有冇做呢啲嘢啊？ 今晚上头，我哋提咗一日上。 哦， 你喊硬啊！我话好感人噶，我觉得斟茶俾佢饮 啊， 都系嘅，因为通常我嗰阵时我自己出嫁，斟茶俾妈妈饮嗰阵时都有喊， 系啊，因为多数嗰个位都系唔舍得噶， 系啊， 斟茶俾妈妈，即系多谢佢嘅养育之恩嘅时候。 星期日你有冇摆酒啊？星期日晚 有啊有， 你 使唔使讲嘢？唔会系大搞咯，都系摆十零位度， 七十零位度。唔大搞 ，OK 噶咯， 都使唔使？你使唔使发表啲感言啊？ 系啊。 发表啲感言啊， 讲下嘢咁样， 系咯，祝佢哋永远快乐啦，相亲相爱啦，都系 好啊，一定好似妈咪咁啦。 系，我想祝。可唔可以祝福多一个人？ 好， 可以啦，可以啦。 我想祝福多一个人就俾我大嫂，咁因为佢就有病，而家接受紧化疗嘅。咁我希望佢千祈唔好放弃，努力去面对。咁我哋全部人都撑紧你嘅，因为佢五月佢个仔都会结婚，咁希望到时佢可以健健康康。咁我哋一齐见到佢，见证紧佢个大仔嗰个婚礼。 好啊， 一定啊， 高兴啊， 系 啊，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呢一个嘅喜悦。 系，同埋我都送祝福埋俾我老公啦，希望佢好好咁享受佢个退休生活啦。 哇，老公叫咩名啊？ 老公佢冇英文名啊，叫吴伟豪。 豪哥系嘛？ 豪哥啊， 豪哥， 使唔使成个名叫佢？ 豪哥，退休快乐。 阿吴太你就应该叫阿嫂啦。 阿嫂 几型啊？阿豪哥，阿嫂， 阿豪哥就多啲时间陪你，开唔开心啊？ 都开心嘅。 从呢个角度睇，开心嘅。 系啦，希望佢好好享受佢嘅退休生活啦。 有冇啲咩计划？ 单车踩多啲单车啦，系啦。 哇，正啊！ 佢中意运动嘅，你唔使担心。 佢有冇晒到黑掹掹啊？ 都有噶，因为佢都比较 sporty 嗰啲。 哇，好型咯！ 会唔会话系即系去其他地方嗰度环岛啊？即系佢会唔会玩到呢啲咁样噶？即系参加嗰啲单车比赛噶？ 都会出去踩单车去翻大陆啊嗰啲，去台湾环岛，环岛又踩单车， 大把嘢玩啊！跟住 佢如果系有一班咁样嘅单车友嘅话咧，你真系完全唔需要担心。系啊， 阿豪哥有冇留翻啲须啊？ 都冇 型咯， 好咁啊！喺呢度我亦都要再次祝福咧，就系阿 Phyllis 啦，你个女女啦，系咪？ 系 啦，同埋女婿咧，就 Alice 啦，系啊。咁啊，今个星期六嘅话， 星期日 系啦，咁啊就结婚， 新婚愉快。 咁啊，你有一首歌曲，我觉得拣得非常之好，系咩歌？ 多谢你哋，咁我都祝福你哋香港电台嘅所有工作人员啦，个个都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大家 同埋特别系你哋嗰个节目长做长有， 多谢你吴太， 同埋希望都世界和平，发生紧战争嘅国家快啲停止啦， 冇错， 非常好，系啊，你呢个点唱？ 好， 系， 多谢晒， 好有养分啊，呢个点唱？ 好，多谢你哋， 多谢吴太， 多谢吴太，拜拜。 屏幕突然地拿着鲜花，唱着歌给我戒指，亦无意上地凭着香槟，记忆快乐自此。 难道需找个纪念日维持住他贵妇随意，何用敲响作战鼓声作引子，流连小小餐店里望大时代过去，浮沉小小沙发里让大人物唏嘘，没有刻意选过日子刻意讨好谁，共你只要相爱就不会心虚，来场小小的派对感激同时沉睡，成为小小的爱侣平淡里能多相聚多相聚，都好过共你像对明星杯卡美脆，隆重已让我觉得疲累，宁静安稳够我所需。是谁在怀念随即倒数，撒下烟花如水子，是谁在期待圆月中秋，放肆这没意思，难道需等到家日早前面试，需要谁同意，其实周一到五都可以透支，小小餐店里望大时代过去，浮沉小小沙发里让大人物唏嘘，没有刻意选过日子刻意讨好谁，共你只要相爱就不会心虚，来场小小的派对感激同时沉睡，成为小小的爱侣平淡里能多相聚多相聚，都好过共你像对明星般给美脆，隆重已让我觉得疲累，盛大戏其实无乐趣，觅个伴我做菜的伴侣，没有事干就再不见谁，留名百岁，不过为人间争取。流连小小餐店里望大时代过去，浮沉小小沙发里让大人物唏嘘，没有当众搞个大典公告喜欢谁，共你只要即兴结欢唱新句，来场小小的派对卷结同时准睡，成为小小的爱侣平淡里能多相聚多相聚，都好过同你像对就去牵手逛逛放去。 容祖儿嘅呢一首《小日子》啊，咁有位刘淑霞咧，佢话今日星期又系妈妈103岁嘅生日，好犀利。佢话妈妈，虽然你有时都唔记得我叫咩名，不过你都知道我系你个女，咪祝阿妈妈身体健康吓。另外24号系仔仔 Jason 嘅生日，祝佢身体健康，工作顺利。25号咧系刘淑霞同先生 Jack 哥嘅39周年结婚纪念啊，多谢佢嘅包容啦，同埋对屋企嘅付出嘅。另外一位 Michelle Wong 佢话老公星期日就系跑马拉松啦，全马，祝佢得心应手，越跑越有。讲到马拉松咧，呢位朋友嘅点唱都有关噶喎，佢就系 Galaxy。 喂，你好啊，老友， 点啊 ？Hello， 喂，你跑马拉松点解把声咁 唔系咯？你谢晒嘅， 你跑完啦， 你唞翻啲气啊？ 系啊，点解咁嘅你？ 唔系咯， 好，咁我精神啲啦。 梗系啊。做咩啫？ 嗬，跑咗全程咁， 系啊，系要系闹佢先得安乐嘅，你真系啊， 系啊，唔听过你闹唔得啊嘛。 诶，你喺公司你暗角嗰度打嚟啊？ 哎呀，你又点知啊？ 第一次得啦， 应该系啦， 系咯。 点啊？ 预备成点啊？你个马拉松？ 都七。 七七八八九九噶啦。 你跑乜嘢啊？ 你跑半马？ 我本来咧就咁啊，我想要讲样嘢先，因为咧我点解会参加呢个十 K 比赛咧？上次完有个朋友咧就话佢咧今年都会参加，点不知又放飞机 咯、哦。我知个姓马噶嘛， 咁啊变咗我自己啊去训练。 你信你个朋友啊？ 系啊， 佢够话弹吉他啦。 唉，真系好失望啊，都。 咁有冇意思笑啲人喺度啊？ 我笑自己，我激啲自己。 我又唔系话你啊，咁多人姓马， 真系好惨啊！不过我都 好 嘅，因为佢，因为佢嘅推动之下咧，变咗我自己去参加咗，我都好开心嘅。 唔系人生，我觉得真系应该要跑一次， 系啊， 即系 feel 下。 10K OK 啊， 系啊 ，OK 啊，系啊 ，OK。 预计几耐啊？预计几耐完成啊？ 自己俾自己 一個鐘頭， 一個鐘頭內咯， 好嘢，好嘢，好嘢， 係啊，有啲快起上嚟幾十分鐘搞掂， 係啊， 啲人太癲，太癲太啦，半個鐘頭有多就搞掂， 半個鐘頭， 唔使半個鐘跑完啦， 哇，好犀利 啊， 好驚喎， 好犀利啊， 阿 Kelly 可唔可以大概講下，譬如話十 K 即係由尖沙咀跑去邊度啊？攞個 唔 係 尖沙咀，今年係 個長度啊， 即係佢想你俾個比例，大家諗下 大概長度， 即係幾遠咧咁樣？ 啊，你 即 係 成條 嚟。 敦道咁样嘅意思系嘛？ 系啊，你十 K 由边度跑到边度啊？等 我十 K 如果我唔知道尖沙咀嘅距离系几远啦，但系我净系知道我嗰次跑另一个十 K 咧，就系由将军澳嘅日出康城跑到出去這个上呢个绕道，跟住然之后咧再出翻去九龙湾 Microbox， 再转翻入去观塘咁样咯。 哇，好远， 唔系好远啫，比我想象中。 因为要跑条大桥啊， 跑 到要跑日出康城条大桥系好斜，同埋啲隧道仲要捐隧道，啲隧道上上落好高好多。 佢斜唔斜嘅话，其实都好影响成绩嘅。咁真 系 都系。 阿 Gallis 啊，咁今个礼拜话天气会冻咗，你又会唔会因为呢样嘢有啲咩特别嘅准备啊？ 唔系 冇啊，我哋 好似你啲朋友咁。 我啲 朋友 话 我一早估到冻，我唔去咯咁样。 我惊佢真系有参加都嗰日唔去啊！ 一定啦，你放心都 哇，得个八度， 蚀埋嗰啲咁嘅报名费啊，真系唔好搞啦。 冇啊，反而我哋好中意咁冻噶。 哦，系啊。 系啊， 精神啲啊嘛， 舒服啲啊， 冇咁立啊，冇咁立啊，系咪 啊？ 系啊， 系啊，都几好。咁都温馨提示下啲朋友啦，即系跑马拉松嗰啲，即系呢两日就唔好再搏啦。咁啊，休息下，跟住系啦，按摩下，做下拉筋， 养好精神。 系啦，跟住今晚就夜啲瞓。 嗯， 星期六 夜啲瞓。哦， 系啊，咁啊攰啲嘛，咁啊跟住星期六 瞓得好啲。 系啦，跟住星期六嗰晚就瞓得好啲啦。 好， 可以。 嗱，呢啲就真系跑手佢自己嘅一啲准备啦。 咁嘅咩？ 系啊，系啊。 我试下习惯由瞓觉开始练习。 你有冇试过？你有冇试过嘅就系你早瞓咗之后，跟住你两三点钟你醒咗， 系啊， 咁你咪冇咗嗰几个钟嘅，你应该休息嗰时候你咪咩咯？你咪咩咯？你咪醒咗。 好， 我应该由瞓觉开始练习。 咁啊，祝你一切顺利啦，好唔好？ 系啊，我想点唱俾几个人嘅。 好啊， 请讲。 咁我有几个朋友咧都跑全马啦，咁啊祝佢顺利嘅。Joey、玲玲、公公同另外一个系霞姐啦，都系跑十 K 嘅。跟住另外仲有我训练教练啦，逆闪堂嘅训教练同埋啲同学啦，就祝大家一切顺利啦，个个圆满咁样得到自己个最好嘅纪录啦，赢自己就得噶啦。 唔系 好嘢， 一定系咁啊！我连公公都跑全马咁， 系啊， 哎呀婆婆咧。 好啦，人生冇拉松，阿爸， 加油， 加油， 加油，加力啲。 半次到一百次，一天一天去试，靠勇气加斗志，放弃太轻易。沉迷还是幼稚，根本不介意。愿到最后我知，锻炼里的意义。每次我想算了，仿佛听到窃笑，笑我只差半秒，最尾却输掉。明明全部气力一 抵消，却又看出奥妙。一副骨骼身躯，一对酸软的腿，用尽力气的追下去。一口清澈的水，一些古粪金句流入我，平复我，来让我战胜畏惧。从孤山山海，欢欣悲哀走来，途中的姿彩总躲不开多障碍。 争取时间咧，我哋听下一位朋友嘅电话啦。佢就系咪陈太啊？ 陈太， 陈太你好啊， 你好啊，陈太。嗯，好。咁今日好有意思喎，呢个点唱你自己讲啦，好冇？ 呢个点唱咧就系点俾老师听嘅。 系老师，我有份啦。 因为敬师节系咪？ 系啊，敬师节。咁咧呢间学校咧就系良景幼儿学校。 嗯，所有嘅 香港成功。香港聖公會良景幼兒學校所有的老師啦，特別是要多謝阿高老師啦。 嗯，高老師， 因為我五個孫咧都喺呢間學校讀 嘅。哇！哦， 喺呢間已經有三個畢咗業啦。 嗯， 幼稚園嚟嘅係咪？ 係啊，幼兒學校嚟嘅，全日制嘅。咁咧啲老師啦，又好有愛心、耐心。老師主任歐陽主任啦，李主任啦，仲有赵老师啦、欧老师啦、高老师啦， 记得晒， 不如全部啦， 全部啦， 其实大家 全体先生 已经系去调咗去第二间学校，第二间学校嘅调咗去天水围嘅，令薇老师啦、张老师啦， 好， 佢哋全部老师同埋姐姐都好有爱心， 多谢晒， 好有耐心， 好冇， 仲有我仲有咧，就系因为咧听日咧个细侄结婚啦， 嗯， 咁咧简红略同埋阿双华咧就听日。嘅大喜日子， 好， 唔系后日啦，星期日啦，星期日， 星期日嘅大喜日子，星期日应该好日啊，系嘛，咁多 系啊，咁咧就祝佢哋白头到老， 永结同心， 好，咁啊， 系啊，互相包容啦， 多谢， 多谢陈太电话 ，OK， 好啦，最后咩朋友，喂 ，Hello， 阿文， 喂，阿文， 系，阿文你好， 你好啊，你三位好， 你好，有咩点唱啊，今日？ 是啊，我想点梅艳芳啊，因为咧我妈咪咧中咗新冠啊，咁咧。我好担心佢， 唔好担心，唔好担心，冇事嘅，冇事嘅， 好快冇事。 希望啦，咁所以同埋咧呢几日咧天气会转凉啊，咁我都希望啲老人家屋企有老人家嗰啲咧都要注重下佢哋睇，因为咧天气急降咧个心啊同埋啲肺咧都会有问题噶，咁要多多留意佢哋咯。 啊，呢个温馨提示非常好， 系啊，啱啱好。 自己都要小心啲， 小心 身体， 好 嘛？问下 ，OK， 好，唔好担心妈咪 ，OK。好，祝佢早日康复啦吓！ 好多谢晒， 好，拜拜。另外啊，陈太今日咧同个孙女咧，咪大家一起咧都中咗流感啊，所以要留喺屋企，所以听到我哋嘅节目嘅，亦都想孙女咧可以快啲好翻，听任何嘅一首嘅歌曲，祝俾大家。咁啊，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有呢一首歌曲，好紧眼前人。 本应相忘，本应相衬，命里注定同行。却未能舍不得不爱，巴不得一世，唯愿抱紧眼前人，匆匆一世，深深一吻，就似以后无从。爱别人，若只得今晚，可偷偷走近，谁又理得天上近？爱你就算将跌入永远黑暗，但这一刻抱紧多么。 么确实无用再觅寻，浮沉人在世，快乐曾还有伤心，但愿爱得最动人，一笑的我，一生的人，尽管最后如同过路人，舍不得不巴不得一世，唯愿抱紧眼前。 抱紧眼前人啊！呢个周末希望大家咧开开心心啊，度过呢个 Happy Weekend 啊！ 记住啦，天气会转凉，所以咧要着多件衫，亦都要留意嘅就系屋企嘅有家中长者嘅朋友嘅话咧，亦都要打个电话去问下佢啊！我会打俾你嘅，放心。 我唔接， 我都要。 下个礼拜一十点再见大家， 拜拜。 爱你就算将跌入永远黑暗，但这一刻耗尽多么确实无用再觅寻，浮沉人在世，快乐曾还有伤心。